代表住啲咩呢？今晚就等我哋一齐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欢迎收听 MJ 13节目主持卓飞，你好。咁啊，今日咧就睇到个题目啦，叫做石秘密啦。咁上个星期咧，大家可能听咗一啲比较得意啲啦，一个比较未听过嘅一个个案啦，就系一啲飞碟坠毁案件啦。咁其实个案件都系即系比较旧嘅案件，但系最新先至啱啱流出嘅。咁亦都要补充少少啦，因为上次我收错料，就唔系全球第一个公开，咁啊全东南亚第一个公开先啱。咁因为原来加拿大嗰边嘅电台咧，已经系比 MJ 13早一晚咧出咗街嘅。咁但系 anyway 唔紧要啦，即系香港即系多啲人听到嘅，都系一件好事啦。咁我会继续为大家搜留一啲新嘅资料啦，嚟紧其实都会有啲新嘅资料咧，系有亦都系一啲比较爆炸性啲或者未公开过嘅资料，咁会喺 MJ 13嗰度同大家分享嘅。咁另外再讲一讲啦，就可能你而家即刻听咧，你就会睇完正话吓，啱啱今日啊20号7点定7点半我都唔记得啦，即系铿锵集就访问，即系讲过呢个 UFO 嘅专题。咁其实我唔知道到而家我录紧呢个 opening 呢一刻啊。即系 which 系你如果而家即刻 download 嚟听咧，系几个钟头前嘅事，我都唔知道究竟会有我出现，亦都唔知道剪剩几多。如果有嘅话，亦都唔知道佢用乜嘢观点，用咩角度去讲嘅。即系好有可能佢报道出嚟就系呢一班傻佬傻婆喺度研究紧 UFO 嘅，觉得有 UFO 嘅，亦都好有可能呢一班人咧，佢哋去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咁当然佢亦都唔会话俾你听系有定冇，但系你哋自己去谂啦。咁但系系一件好事嚟嘅，一个比较咁多人睇嘅一个节目入边，肯去拨出一个时间出嚟去讲一讲香港嘅 UFO 或者呢个叫做 UFO 嘅潮流。咁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起码有多啲人认识啦，知道我哋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观点啦，咁系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呢个节目咧，都系要。都系即系支持啦。咁大家如果 miss 咗，可能上网睇翻啦。咁我都唔知嘅，因为佢只系打咗电话嚟话，卓飞，我想揾你做访问得唔得？做唔做？咁我 OK 冇问题。咁所以出咗几多，我完全唔知嘅。佢访问其他咩人，我完全唔知嘅，完全都唔系我哋去控制到，因为我哋只不过系一个访问嘅对象啦。好啦，咁啊呢单嘢回应咗啦。咁另外咧有一单咧就要啲听众可能系想我回应嘅，就系讲紧而家即系 UFO 界啊，香港 UFO 界呢啲江湖上高啲恩恩怨怨咁嗰啲咧，就对唔住啦，即系恕卓飞小弟咧喺度唔回应啦，因为即系唔讲啦，系啦，唔讲啦，唔想回应呢单啦。咁就你哋自己，如果大家听众系有兴趣嘅，咁可以 join 埋我哋啦，年12月31号一齐嚟玩啦，开 party 啦。咁如果你有兴趣嘅，咁我或者可以嚟听下这个1月2号啦，咁 James Sparks 呢个 talk 啦。咁就我知道呢个卖飞情况咧就相当理想啊。咁就应该咧卖得都几7788噶啦。咁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嘅咧，就尽快咧就好去 book 飞啦。咁因为佢真系嚟一日啦，咁同埋亦都系香港第一次啦，有一个真系我哋即系叫做系俾外星人掳走咗嘅人，咁嚟到就讲一个 talk 啦。咁佢亦都有啲嘢资讯会爆俾大家听。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机会难逢嘅，即系最好喺现场听嘅系最好啦。咁而且亦都有机会可以亲身接触到佢啦，或者可以买到佢出嗰本书啦。咁所以变咗系一件都 都是 UFO 界一件大事啦，咁就希望大家有兴趣嘅就嚟听呢个 talk 啦，咁就尽快买飞啦。咁要买飞详情各样嘢点样呢，好简单嘅啫，你上去 Facebook， 你去呢个叫做 Facebook 嗰度呢，你打 James Bucks in Hong Kong， 咁样呢基本上你就搵到呢个 official page， 即係搵到佢呢、這个呢、這个主网页啦。咁如果你系听众，呢位听边位听众系喺啱啱系海外嘅，或者系喺东南亚，我咁啱嗰日我会嚟香港喎，咁你都唔好错过，你哋都可以透过信用卡是买到飞的，咁就系记住就系上 Facebook 揾呢个 James Bucks in Hong Kong， 咁样咧你就会揾到一啲买飞啊、时间啊、地点啊，所有嘅资料噶啦，咁样，咁就我知道而家都卖得好，差唔多七七八八啦，几好嘅，几好，咁啊欢迎，希望大家支持啦，咁好啦，咁啊呢两呢度几单嘢啦，回应咗先啦，咁样，咁另外仲有一件事咧要回应嘅，嗱，其实咧。大家听众如果有听过 MJ13 第一集呢，咁我哋就讲过一个 case 呢，就叫 Jonathan Reed 啦，咁就係讲緊佢係一个美国嘅，佢声称自己係一个心理学家咁样，但係即係当然去到最后呢个係一个好大争议性嘅一个案件啦，咁真定假唔知㗎而家都。咁样呢就其中佢当时就个古仔唔长讲啦，如果你想知道就上去听返啦，咁总之佢就剥削咗只外星人啦，咁跟住呢就攞咗佢一啲组织，咁就攞咗去做一啲生物嘅化验咁样。咁验出嚟就讲佢嘅应该唔系 DNA， 应该讲佢嗰个基因排列啦。基因排列呢就睇到佢基因呢就唔系人嘅基因，但佢又唔系完全人，但佢有一部分呢系海豚嘅基因嚟嘅，有一部分咧系爬虫类嘅基因组合嚟嘅咁样。咁而当时咧Jonathan Reed 咧亦都讲过话，佢收录咗，因为佢即系隔咗几日之后咧，佢就去开到个雪柜咧，就听到入边嗰只外星人喺度叫嘅。咁佢再打开雪柜咧，系录低咗嗰个外星人嘅叫声，咁样咧就摆咗上去网上高或者去咗传媒嗰度啦。咁所以上次其实上第一集咧，大家都我都同大家播过呢一个佢嗰个叫声出嚟嘅。咁嗱，咁就有一位听众啦，唔开名啦。咁有一位好热心嘅听众咧，咁佢就系做音乐嘅。咁佢就係做一啲聲效啊嗰啲嘅，咁佢呢就攞咗嗰個聲音呢，其實佢唔知攞個聲，佢攞咗其他好多聲去做分析嘅，就包括以前卓飛以前節目嘅時候有啲錄到啲靈異叫聲啊咁嗰啲，佢都分析咗。咁但係呢一個佢攞咗 Jonathan Reed 呢個外星人嘅叫聲呢，就攞咗去佢做一啲分析，就將一啲雜音啊，就將一啲空氣嘅雜聲啊，或者一啲冇用嘅聲音呢，就過濾咗嘅。咁過濾咗出嚟嘅聲呢，佢過濾咗個聲呢就話俾我聽，咁佢就話喂。嗰、那个报告讲嗰、那个嗰、那个基因排列啦，系基因排列个报告咧，就讲得几准、哦，咁佢又俾咗个声俾我哋听，咁嗱，咁我而家咧亦都准备咗呢个声，就喺节目正式开始我哋今集讲石头秘密嘅之前咧，就俾大家听一听呢两个声先。咁第一咧，我会先俾你听多一次，喺佢正式 Jonathan Reed 录到嗰个声音嘅时候，嗰、那个声音系乜嘢？好啦，嗱呢个咧就系原先佢录到嗰个疑似外星人或者佢声称系外星人嘅尖叫声嘅时候嘅一个声音啦。好啦，而家跟住落嚟播咧就系呢位听众朋友咧就帮我哋过滤咗一啲杂音之后出嚟嘅声音。嗯，系啦。嗱，咁就唔多讲啦，你听众自己去諗究竟呢个声音似系乜嘢你嘅声音呢，点解嗰位听众话嗰个嘅验嗰个即系个基因个排列个报告咁准确呢，咁你哋自己去考究啦，咁究竟个声音究竟系乜嘢嚟呢，点解佢哋会有个咁类似我哋地球有嘅一啲生物嘅声音㗎呢，咁就呢个唔多讲啦。好啦，咁最后啦，咁要多谢听众收听啦，咁而家呢我哋就即刻送上呢个早前录音嘅一个石秘密啦，又系啊，因为呢呢个系最比较早前啱啱开始节目之前前排录音，咁所以跟住落嚟呢个访问嘅声音嘅质素比较上系差啲嘅，咁但希望听众呢就唔好介意啦，因为应该 就快啦，应该去晒呢扎比较差啲嘅录音，跟住来啲录音都应该会好嘅。咁就呢一个节目即刻送上，咁就卓飞请嚟卓飞一个好朋友，一个好好嘅朋友。今次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啲飞碟以外嘅一啲比较得意啲嘅、有趣啲嘅事物，好嘛？好，即刻送上呢个专访。 咁呢个好朋友就係啱啱到步冇几耐两日係咪 係啊两日。係咪即係咁要咁样插入嚟。 係啦冇错两日啦。咁嗱 ,ok, 如果係一路都係卓飞嘅听众呢咁就冇理由对呢把声呢会陌生嘅。咁但係亦都可能有啲新朋友喺度听我嘅节目啦。咁我就要介绍下啦。咁坐喺我面前呢位嘉宾呢就叫做 Chris。 係大家好卓飞好。 係啦咁 Chris 呢就係、 是。係啦点介绍呢 点介绍呢 系啦， 都要讲噶啦。 系啦， 你个 其实咧，我就系一个Earth scientist 啊 ，Earth scientist，OK，、okay, 即系一个地球科学嘅 科学家， 系咁讲，即系从事地球科学研究嘅人。 系啦，咁又好似好劲啦，咁但系再劲啲嘅咧，其实佢自己背后咧，亦都研究呢个易经好耐啦，咁同埋亦都系一个好出名嘅易经塔罗师。咁啊，即系 嗰个比较多人知， 嗰个比较多人知嘅一个身份， 正式嘅 profession 或者个专业啦，其实就真系做地球科学同埋一啲地质学有关嘅嘢。 系 啦，咁之前成日同大家都系讲啲易经啊、塔罗啊、占卜啊、算命，咁其实就即关系不大嘅。 吓、啊，嗰、那个系兴趣 嚟嘅，我 自己研究嘅兴趣系咪？咁但系你正式真系一路而家成日即系 做 嘅 工作啊，或者系本身嘅职业都系同呢样嘢有关。 OK, 嗱地球地球即係 地球科学。 地球科学。 咁地球科学。 地球科学家。 冇错。 Okay, 好。咁嗱咁啊地球科学家研究都系啊我哋即係日日踩住个地球啦即係嗰啲石头嘅嘢啦。 冇错。 咁我哋今集嘅主题都系讲石头嘅一啲秘密嘅嘢啦。 係啦咁讲石头有咩咁神秘啦。 係啦。 你觉得除非你觉得石头神唔神秘先。 石头我觉得神秘嘅。 是点解呢 我就知我最小个嗰时就同屋企人去行山去執石头。咁就執咗好多唔知点解執得好开心。執完返屋企俾阿媽闹到打到飞起点解因为執一執下就執到啲狗屎。 咁嗱其实真係好难分嘅。 係啦。 嗱因为曾经试过呢即係我初入行嘅时候呢有个前辈呢咁、我哋嗰时初头做个地质勘探嘅时候就会喺地下度攞啲泥土同埋石头嘅样本上嚟嘅。 冇错。 咁我哋用啲胶樽装住。咁有啲唔生性嗰啲呢就執啲執啲黄金摆落啲樽仔度。咁就俾另外一个前辈嘅地质学家去睇。 去研究。 係啦佢真係拎开个樽咁就用手 一手攞起 佢啦，咁因为佢干咗嘅，所以比较硬啊。咁同埋咧，老一辈通常会用条脷去撕嘅。 咁惨？ 系啦，咁我就即系睇住嗰件事发生咯。 哦、真系冇品啊，你个朋友。好啦，咁啊嗱，咁啊始终上到嚟MJ 13啦，咁啊呢个节目都系讲一啲神秘学嘅嘢啦。咁但系石头本身学你话斋系啊，冇错都系有啲神秘感啦，即系。可能细个啲细路仔啊，或者我哋有阵时执到啲石头，觉得佢喂好特别、啊，或者甚至乎我哋而家成日都好多人都讲啊，水晶，水晶原身其实都系一个石头嚟嘅啫嘛， 系一个石头 啊，甚至乎女士们最中意嘅钻石，其实都系石头來、啊， 都系石头啱。 咁但系石头本身即系我哋成日都接触噶啦，咁有咩咁神秘呢 最神秘就系点解而家啲石头卖到咁贵咯？ 系呢、這个最神秘。 系啊，呢个有真系有机会会讲到嘅，我哋。 OK 吓、啊，好咁但系研究咁系咪先都要俾一啲 basic concept， 即系啲？ 嗱系啦，最简单一般人咧就冇乜点理嘅，就系、是、平时我哋行街啦，有阵时都会见到石头嘅。咁最多而家香港见到乜嘢咧，就系嗰啲起楼啊，外墙嗰时候咧，好多人都会用一啲普通人一般叫麻石，咁其实啲花岗岩嘅石头啦，咁佢会接触到嗰啲啦。咁啲石头点嚟？系啦，有冇？其实我相信冇乜人会真系 冇乜人会去考究啊。 系啊，嗱咁其实嗱我净系会讲地球。形成之后因为石头其实喺地球嗰度嚟㗎嘛。咁但係地球形成之前嗰啲咁係阿 Kylie 嘅责任嚟㗎。咁 係 啊啲星球嘢留返啲 Kylie 讲啦。係啦咁我唔 理。咪住又要讲俾听众听边个係 Kylie 呢 ?Kylie 就係我哋将来会请嘅一位我好朋友一个女嘉宾。但係呢个唔讲住。 係。 啲留住你继续听。係。你讲埋先。 好啦咁地球发生即出现咗之后呢咁就可以开始讲啦。咁地球咁其实咩呢开头嚟嗰时候呢咁其实系一啲星尘啊，聚集埋一齐，咁撞埋一齐啦，咁产生高温，咁所以就无端咁黐埋晒一齐，咁黐埋晒一齐嗰时候，因为佢体积好巨大啊，咁佢黐埋嗰阵时候咧，嗰啲元素同物质咧就搞唔匀嘅， 咁佢一路咁搞唔匀啦，咁一路咁加熱啦，自己點解會加熱？因為佢有放射性物質，咁就會不斷咁熱嘅。 嗯， 好啦，咁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個表面就凍咗啦。 嗯， 咁凍咗之後咧，就形成咗一層地殼。咁、即係而家我哋企緊嘅地方。 嗯， 咁、 嗯、 其實呢個殼一包住咗之後咧，其實佢唔好厚嘅啫，係講緊六至十零公里嘅啫。 嗯， 咁如果用成個地球嗰個比例嚟講咧，就係、一隻雞蛋。 嗯， 蛋黃就係核心。 嗯， 嗰啲蛋白咧就係、我哋成日即係未煮熟嗰啲啊，透明嗰啲啊，蛋白啊。嗰啲咧就係我哋嗰、個成日見到火山爆發嗰啲岩漿，係咁個地殼就個蛋殼啦，個比例差唔多係咁。 嗯， 其實好薄嘅，好薄，好薄，好薄， 係 啦。 嗯， 我哋成日揾到個石頭咧，其實就係凍咗嗰層嘢。 嗯， 咁個最主要成分咧，其實係啲 silica 一啲氧化石。 嗯， 石即係即女士陰物咧。 嗯。 即系隆胸嗰啲啊，系啦，即系嗰啲啊，就系嗰种元素啊，直啊， 系 系啦。咁其实佢最主要其实都系直。嗯、我哋见到唔同类型嘅石头咧，只系话佢里边嘅直嘅排列同埋个成分有啲唔同、嗯，所以会唔同嘅啫、嗯。其实全部都系直嚟嘅， 嗯， 即系一啲氧化直嘅物质啦。 嗯， 咁喺唔同地方我哋就揾到唔同嘅石头。 嗯， 系啦。咁跟住入边嗰啲岩浆如果有。逼咗出嚟啊！喺火山爆发喷咗出嚟之后咧，佢冻咗亦都系石头啦。 嗯， 咁最入边嗰个鸡蛋咁、那个蛋黄系咩咧？其实一嚿铁嚟嘅。 嗯， 系啦，嗱，咁如果佢本身仍然系岩浆嗰度不断咁喺度旋转啦，我地球转紧噶嘛， 啊、 即系岩浆会不断咁喺度转啦。 系啊， 咁转下嗰阵时候咧，咁因为里边有金属成分， 嗯， 咁而家科学家就认为咁样就会形成磁场嘅。 嗯。 明唔明嗱，即系话有个地球，个、地球个壳包住里边啲好热嘅嘢，咁喺度旋转嗰时候咧，咁就会产生我哋而家成日讲嘅磁场。 嗯， 就因为有磁场嘅关系咧，咁佢自然会南北极噶啦。 嗯， 因为磁就系dipole 我哋叫两极性嘅嘢嚟噶嘛。 嗯， 到而家科学家仍然好想揾一个叫 monopole 嘅嘢，即系啲单极磁性物质，但到而家揾唔到。 嗯， 相传话如果揾到嘅时候咧，就可以解决好多我哋唔知嘅嘢。不过啲后话啦，可能其他嘉宾可能啲物理学家会讲到呢个问题。 嗯， 系啦，咁我哋知道咗呢、个情况咁之后，咁其实我哋讲咩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喺我哋知道嗰啲石头喺乜嘢情况之下形成， 嗯， 咁其实我哋系可以知道嗰个地区嘅历史嘅，抽唔抽象？ 你讲多次 嗱，如果我哋知道喺特定环境里边就会有嗰种石头形成， 系 咁。嗰种咁即係话如果嗰度出现嗰种石头呢佢一定经历过嗰种环境嘅。 嗯冇错 啊。啱 啱係呀 係呀。咁即係话石头其实系我哋了解过去地球发生嘅嘢。 嘅一个 一个证据嚟嘅。 係 啦。咁地球而家由形成到而家呢其实大概45亿年。 嗯。45亿年。 45亿年。咁我哋未成日听过咩侏罗纪啊，二叠纪、三叠纪啊， 白垩纪啊， 嗰啲咁嘅嘢， 嗰啲吓，嗰啲系个 年代 周期嘅。 系点解我哋咁叫咧？就因为个年份因为实在太长啦、如果我哋讲数字咧，其实冇意思嘅。讲、几多亿，几多亿咁好长咯、啊、数字。咁我哋就用啲规律。咁其实啲规律点嚟嘅咧？就话每一个唔同嘅时期，中间发生咗一个地球上面一个极大嘅变化、令到当时嘅生物。大部分死晒，咁呢如果生物死晒嗰时候呢就会堆咗一层嘅化石啦，咁个尸体喺度即係铺咗喺地球表面啦，咁你跟住嗰啲泥土拥住佢啦，咁一啲沉积啊加压啦、加热啦，咁佢又变咗石头嘅，咁係一啲 recycle 嘅嘢嚟嘅。好啦，咁如果我喺特定某一层嗰度发现一个地球大灭绝，咁嗰时候呢就会系另外一个时期嘅产生，咁所有当时嘅气候啊，同埋乜嘢，即系地球上面嘅地震啊，或者磁场嘅变化，全部都记录咗喺嗰层度嘅。咁跟住当地球冇咁 rigorous， 即系嗰个 event 冇咁嗰啲， 慢慢温和翻啦。 系啦，嗰个环境冇咁恶劣嘅时候咧，咁嗰个沉积咧就慢慢再嚟过嘅。咁我哋就见到一条好 clear cut 嘅线咧，就可以分到唔同嘅时期啦。 你我问多少少，你所谓好 clear cut 嘅线，即系你点样，即系话？你哋做地质勘探嘅时候，就真系要即系可能 垂直转落去 一支嘢咁样一路攞落去个地下， 一路攞落去地下， 一路攞到去最深，最即系攞到落你哋能力做到最深嘅， 系啦， 就攞翻上嚟，咁就变咗睇翻一条好似一个 垂直一条 柱形嘅一条石，就睇到佢一节节一节节咁。 系啦，我哋会睇到一节一节节嘅，咁有边啲地？边啲地层咧，或者边啲深度咧，有啲乜嘢嘅古生物咧，我哋就会睇翻啲化石。咁由嗰啲化石嗰度咧，我哋就推敲翻当时发生嘅天气变化。 同埋嗰个即系地球上面发生嗰、那个嗰啲事件啦，大约系啲乜嘢，咁、就会推测到嘅。 即系你而家系你成日都做就系、是、做到呢样嘢，就攞、是、到成日攞咗上嚟就睇到话呢度有一层嘅生物嘅残骸喺度。 系 咁嗱，你嗰啲通常讲紧嗰啲一个咩几去到一个几嗰啲，就系隔几百几万年噶嘛，系啦， 过一年。 咁你嗰度堆积咗，咁咪好长噶啦，系咪？嗰条 嗱 石柱 呢、這个就未必啦。一个嗱、因为本身咧。如果你好完整嘅，中间冇出现过断层嘅话咧，即系断层唔系我哋讲地震嘅断层啊，即系话每一个几，如果完全中间系冇任何其他嘢发生过嘅，咁、应该系一个时期接一个时期慢慢堆叠上去啦，中间连续噶嘛。但系有一啲地层，如果当时系发生过地壳嘅接叠，咁中间再经过风化或者俾人俾其他自然力量啦批咗嗰层去，咁跟住上面先再叠上嚟嘅，咁、中间咧我就叫出现一个叫 unconformity， 不整合。咁即系话中间有一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去第二个时期，跟住唔见咗第三个时期去咗第四个时期，有机会咁样发生嘅。中间会有啲嘢唔见咗嘅。咁、唔见咗一件好大件事嚟嘅。点解会唔见咗呢？地壳发生咩变动呢？产生过乜嘢呢？系咪冰河时期或者其他嘢呢？咁、我哋就会喺度睇到咯。即系成个地质咁，即系成个地质或者地区咁嘅睇就会睇到嘅。 咁你而家呢度讲紧。好啦，你而家一路咁样研究咗落去啦，咁睇到即系攞咗上嚟一大条石柱咁啦， 系啦， 咁你就可以去考究翻嗰个地方发生过啲咩事， 系啦， 或者呢个地方远古嘅时候发生过啲咩嘢，即系冰河时期嘅时间啊，都可以考证到， 系啦，甚至系古代磁场变化， 古代磁场变化， 嗱，其实好简单，点解会知咧？就系、录音带，大家知咩原理啦？咁 唔系，我谂嗱。老一辈嘅听众就会知嘅， 啊系，冇录音带喎， 而家边度有录音带啊，大佬，我屋企仲有啲录音带都唔知点搞，啊，但系嗱，就我哋而家坐喺度呢个听众嘉宾啊， 系， 佢都唔知咩录音带，你知唔知咩录音带？知啊，我、okay, 知啊，系， 系啦，咁啊嗱， 吓我啊， 录音带就系一条磁带咁样啦，咁同个。点样？你就系讲紧嗰样嘢。 系啦，嗱，其实咧，我哋就喺地质学上嚟讲咧，就好简单嘅啫。如果啲熔岩慢慢喺地表嗰度流出嚟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好似一条录音带咁嘅，咁、一路流出嚟啦。咁因为佢里边嘅金属同埋铁嘅成分咧，咁佢系用仍然系液体啊嘛。咁佢嗰个排列咧，嗰、个南北极嘅排列咧，就受当时嘅磁场影响嘅。咁、如果北喺上面，南喺下边嘅时候咧。咁嗰条石嗰啲熔岩流出嚟嗰时候呢，其实南北极就对齐晒嘅。好啦，如果万一佢流下嗰时候突然间南北极调转，咁即係话佢未喺未凝固之前流出嚟嗰熔岩呢，南北极系会被记录嘅。係咪？ 係呀，咁照嗱，虽然我唔系好知个理论，但照你咁讲系啱，逻辑上。 逻辑上系咁，因为直至嗰嚿石头由岩浆变咗石头之后，咁、里边嗰啲南北极嗰个次序咧就会固定咗啦，唔会再喐啦。你出面点喐佢都唔喐噶啦，因为已经定咗啦嘛，干咗啦嘛。喺佢未干之前，佢仍然会记录到当时嘅地表磁场嘅。咁即系话咧，我哋睇翻一个横切面，我哋睇翻嗰啲流出嚟嘅熔岩，逐啲去睇，通常喺海底嘅而家仲做紧嘅，而家我哋讲紧嘢呢一刻仍然发生紧嘅，咁我哋睇翻嗰啲嘅南北极嘅变化咧，咁我哋知道其实喺古代咧，南北极系曾经调转过无数次， 南北极调转啊， 系磁场。 个磁场倒转，即系原本而家喺北极嘅变咗做南极。 即系而家我哋嘅指南针，如果我哋摆呢个位向上指紧系北嘅话咧， 佢会倒转。 当时嗰支针就指紧向下边嘅。 哇， 呢样嘢系引证到系有嘅，历史上系发生过嘅。所以唔系咩新奇。 唔系，但系嗱呢一样嘢，嗱呢一样嘢发生，如果你发生喺远古吓， 系 即系嗰个灾害冇咁大啊！你而家好大镬嘅。 嗱，我哋唔知道，因为咧。点讲咧？ 而家所有嘢，你就系你部 iPhone 啊，你都要靠佢啦。 系，冇错，因为我都嚟唔到呢度啦，冇咗个 磁场。咪就 系 咯， 系啦， 即系样样嘢都系靠个磁场噶嘛。咁如果佢会咁改变，嗱，如果咁讲，过去一路咁发生嘅，即系咁多年嘅改变，即系话未来可能会都会发生 嘅。会改变嘅。喺地质学嘅角度嚟睇咧，地球嘅磁场系会改变。而家我哋亦都系正经历紧嗰改变嘅时期。而家呢一刻啊，我哋录音呢一刻系经历紧嗰个改变嘅时期嘅，系咪开始入题啦？我哋 可 开始紧张添啊，飙紧汗。 其实系有呢啲嘢嘅，咁我哋已知嘅。咁南北极调转，嗱，你话而家我哋本身喺现代科技啦，我哋要靠磁场针啊、定位啊、交通好多嘢都要靠磁场。但远古系咪唔需要咧？其实唔系嘅，因为我哋知道咧，南北极个磁场，嗱，磁场除咗南北极之外咧，仲有强弱嘅。 系， 如果磁场强嘅时候咧，咁即系话地球系一个透明嘅保护罩。咁係佢係会影响到宇宙射线射入嚟地球嗰陣时会唔会被反弹嘅。 嗯，宇宙射线即係讲緊而家我哋而家地球我哋感觉唔到啲乜嘢。 感觉唔到。 但係因为我哋有个磁场嘅保护罩喺度。 係啦。 就将嗰啲宇宙嘅射线嗰啲一啲伽马射线嗰啲咁嘅嘢呢就反弹返走。 反弹出去或者係吸收咗变成一啲光或者係即係其他扰流咗啦。即係佢沿住个磁场嘅分布慢慢咁褪咗去尾啦。咁不过如果讲到宇宙又系 Kylie 嘅嘢 唔怕，佢都未嚟。 咁如果我哋个磁场冇咗嘅时候咧，咁啲宇宙射线就唔可以俾我哋嘅磁场扰流咗，向我哋嘅尾咁样射出去啦。咁佢直接射击地球表面嘅。嗱，我哋而家喺地质界上面咧就怀疑紧以前嘅所谓嗰啲唔同几嘅大灭绝咧，系同呢个磁场嘅消失系有啲关 系。即系可能个磁场即系改变。 系啦，磁场改变嗰时候咧，根据 或者变弱， 系啦变弱。嗱，我哋每一次南北极调转咧，其实中间咧唔系话今日啦，今日系南北极，听日就北南极，唔系咁嘅，唔系一日之间变嘅，系有个 transition 嘅，即系中间有个过渡时期嘅。 大约系要几耐到？ 嗱，过渡时期咧可以系短至数十年，长至数百年。 哦，短至数十年， 长至数百年。 即系我睇唔到噶啦。 如果我而家同你讲，我哋而家系正值处于南北极调转中间个转折期比较弱嘅时候咧，你会点睇？ 咁即系睇到啦。 系啊，因为咧， okay, 如果地南北极调转中间嗰时期咧，整个磁场系会变弱嘅。除咗个极性仍然会保持，但系佢嗰个强度变弱嘅时候，即系话我哋保护罩系薄咗嘅。 即系话，如果过去有咁样嘅南北极倒转。而佢个磁场减弱，就因为可能宇宙射线直接入到嚟，就可能灭绝咗好多恐龙啊，或者系过去嗰啲生物啊，咁就完成咗一个 时期啦。咁就地质上面我哋叫一个时期啦。咁但对于人嚟讲，当然好长啦，因为讲紧都系几百万年至成个亿年一个时期噶嘛。咁但系当然系一代嘅人就唔会睇到嘅。但系如果我哋好大尺度去睇，睇翻成个地球历史系有。咁但係你人生存喺一段好短嘅片刻呢，咁我哋咪会就係感受到个片刻发生嘅嘢囉。咁虽然好漫长，但係呢，如果我哋啱啱咁唔好彩生存喺啲最最极端嘅时候呢，其实都系恐怖，我觉得。 即係话而家就似系你哋 似嘅， 似系研究就似系啱啱已经开始咗转变啦。 嗱，应该咁讲，如果系纯做地质学研究人咧，就唔会谂呢一样嘢嘅， 系， 亦都唔会去睇呢一样嘢嘅。但系咧，奈何咧，我自己喺做同埋读地质嘅时候咧，就亦都同一时间咧， 都 因为听你节目咧，咁啊知道好多超自然嘅嘢咧。咁其实好多数字啊，同埋理论上面咧，谂到嘅， 都系我衰系。 有啦 ，OK。好啦，咁 令到我好担心咯， 好担心。OK， 嗱，咁而家个情况就系呢，嗱，咪住先，我知道，因为跟住落嚟嗰两 part 咧，嗰啲资料都系更加深噶。咁其实我哋仲有冇一啲 basic 嘅嘢要而家俾啲听众知先？即系听众话喂，或者以往听嘅听众话喂，我听你 MJ 13都系因为听你以前节目，都系觉得你讲神秘嘢，但系你而家好似教紧呢个地理学咁样，咁样。 点解我哋要咁讲呢？其实都系有啲神秘嘅。如果唔系，你都唔会俾我上嚟讲啦，系咪？ 冇错， 一定有啲咁嘅嘢嘅。我哋系啦，我咁但系想试有嘅。 我哋仲有冇一啲基础嘅嘢，一定要俾佢哋知道先，即系俾佢听众理解咗先。 嗱，头先好简单咁讲咗一啲石头边度嚟啊，同埋咁。另外一样嘢要知咧，就系冰河时期。咁冰河时期咧，系点解会发生，同埋点解会出现呢？冇一个定论嘅，到而家冇个定论。 但你正话咁讲，冰河时期就好似你地质，喂 ，sorry， 个地轴，个南北极倒转咗之后， 系 灭绝咗生物之后就开始冰河时期嘅。 未必， 哦，唔系 咁样， 唔系因为咁样紧接， 唔系咁样，嗰样系另外一样嘢嘅。冰河时期咧，咁恐龙灭绝嗰次出现咗一次啦，即系比较出名嘅人都知道，即系好多人都知道，因为侏罗纪嗰套戏嘅啫。 系啊， 咁相传或者照研究啦，应该咁讲。就有嚿好大嘅陨石跌咗地球啦，咁跟住就满天都系灰尘， 咁遮咗个太阳，咁令到地球温度降低啦，咁成为一个冰河时期。 嗯， 但冰河时期唔系一次嘅，其实出现咗好多次喺地球上面。 嗯， 咁我哋睇古生物研究嗰时候咧，就知道地球出现咗系而家已知系几十次嘅冰河时期。 嗯， 咁每一次咧其实就好 regular 嘅，四万八千几年。 就一次 一个 period， 咁中间又会相隔五千几年， 五千几年， 跟住又四万八千几年， 即系冻四万八千， 冻系多， 哦， 冻嘅时候系多，唔冻嘅时候系短嘅， 差好远嘅， 差 个比例好大嘅， 系啊， 即系暖五千几年， 系啦，五六千年， 跟住 有啲长啲一 万 八 千 几 年 咁咯。 咁对上一次系几多年前？ 对上一次最近嘅冰河时期咧，实质数字我就冇，咁应该系一万八千几年，今次系暖咗好耐嘅。 咁即系随时嘢冻噶啦， 应该会系冻啊，应该系开始紧添啊，以我睇就， 嗯， 系啦，因为咧我哋知道嗱，冰河时期同地轴转地球磁场轴转变咧系冇一个必然关系， 嗯、 但系地球磁场轴南北极转变嘅时候咧系会引致到冰河时期嘅， 嗯， 但系中间咁详细嘅 mechanism， 即系嗰个机制系点咧，其实科学界仲未知，但系喺以前嘅古生物研究里边咧，我哋知道发生咗好多次。 嗯， 咁嗱好啦，冰河时期嗰时会有咩事发生呢？就系、是、我哋嘅水平线不断咁降低， 嗯， 降低系好多。咁而家俾个 concept 或者系引致大家就系、是、日本同中国系陆地相连嘅冰河时期。 系啊，以前系啊， 以前系嘅。 嗯， 逢亲系冰河时期，佢哋都系陆地相连嘅。 嗯， 咁而家香港同台湾系相连嘅。如果系冰河时期嘅时候，嗰度系冇咗海水嘅。 嗯， 吓。我哋咪 冰河时期，因为佢海水降低，正话你 因为好多变咗冰，好多水变咗冰， 嗯、 所以个海平面个 sea level 咧就跌咗好低嘅。咁、 嗯、 其实就会露出我哋而家大陆棚架。嗱，如果大家唔知咩叫大陆棚架，唔紧要，上 Google 睇翻个卫星图，拉远啲睇，你会睇到咧，由香港去到南中国海度咧，个海水咧有一度系零舍浅色嘅。 嗯， 远啲之后突然间系深色咗嘅。 系啊， 你见到浅色嗰笪海水，其实就系大陆棚架。当佢系冰河时期嗰时候咧，其实佢系陆地 露晒出嚟嘅。 系啦，咁、我哋已知讲好多以前嘅武大陆啊、与那国嗰啲咧，就成日都喺水底噶嘛。 嗯， 其实佢哋喺冰河时期嗰时候咧，佢哋陆地嚟嘅。 嗯， 所以以我睇咧，如果喺嗰度发现咗啲人类嘅建筑或者其他建筑物咧，系一啲都 一啲都唔奇啊， 因为佢经历咗好长嘅时间咧，佢系陆地嚟嘅。 嗯， 不过而家冇咗咁解啫。 嗯，不过淹没咗， 而家系淹没咗。 咁但系而家成日都话啲海水变升紧噶嘛，因为我哋融紧嗰个 南北紧南北冰 啊嘛， 跟住海嗰、那个 sea level change 啊嘛。 系啊， 好多人都咁讲，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就系根据香港大学嘅研究咧。 系， 一位叫严博士嘅研究咧，开埋名都 开得名得噶啦， 系开得名。Wisim 嘅研究咧， 系 个我哋嘅 sea level 系冇变过嘅， 冇变过嘅， 系啦，对上嗰六十年都系冇变过。 即系如果而家开始变低咧，就出事啦。 应该嗱，好多人都讲紧咩全球暖化嗰啲， 定系话我哋香港呢个咁嘅范围太细啦，根本即系讲紧 全球啊。其实全球嘅海水嘅变化咧，唔系咁大嘅。唔系所谓公布咁大嘅，系嗰啲系有啲误导，不过啲题外话咧又冇咩神秘性，所以就唔需要，我哋唔需要着墨。不过系好多科学界仍然系拗紧呢个问题。嗱、我可以咁讲，就系、是、全球暖化令到水位上升，令到好多陆地淹没咧，呢啲系某一啲团体佢需要嘅宣传嚟嘅。 嗯， 即系我哋如果科学界会咁睇咯。 嗯， 因为佢哋。引海平面上升令到陆地减少咧，呢一样嘢系会令到大家关注嘅。 嗯， 关注环保嗰啲，咁其实 冇错， 信息喺度嘅。但系如果好严谨嘅科学去睇咧，我哋嘅水位上升唔系真系公布咁严重。 嗯嗯。 但系嗱，冰层系融化，但系啲水咗边我哋唔知道。 嗯， 呢样嘢系奇怪嘅。 嗯， 嗱，南北极系不断咁减少啊冰层。 嗯， 咁但系啲水去咗边咧，我哋唔知 道。嗯 ，OK， 嗱呢个题外话。 嗯， 讲翻呢个地轴 系。 即系讲紧南北极， 南北极同埋冰河时期啦。嗱，最紧要我哋而家要明白冰河时期嘅变化，同埋地球磁场系会变化，同埋我哋石头系用好多好长嘅时间嚟形成嘅。因为一嚿石头嘅形成咧，而家我哋最紧见到最新嘅石头咧，都系一定系六千几万年前嘅。 嗯， 而最后生嘅已经，所有石头唔会喺嗰段时。期之后形成嘅，因为而家我哋生存嘅纪元咧就叫第四纪，第四纪所有嘅沉积物咧系未形成石头嘅， 嗯， 吓嗰度而差唔多系六千万年噶啦， 嗯， 所以所有石头一定系六千几万年前， 形成嘅。 OK， 所以大家记住呢几样嘢已经得噶啦。咁、 okay. 啊，对了解跟住我哋落嚟所讲嘅嘢咧，系有帮助嘅。 嗯 ，OK， 嗱，正话讲嗰啲系好 basic， 即系对 Chris 嚟讲啦吓，系好 basic 嘅嘢啦，即系 应该好简单咋嘛？ 对我嚟讲呢啲系头痛，你明唔明啊？听唔听明啊？听明嘅，我哋嘅听众都听明。OK， 好啦，咁啊，听众听咗呢啲基本消息先，因为点解咧？跟住落嚟，我哋会牵涉到嘅咧，就系一啲 比较神秘嘅嘢嘅现象，同埋一啲逻辑推理上面解释唔到嘅现象啦。 嗯， 即系例如好似我哋讲紧点解石头边会发现一个锤仔咧？喺个石头边发现一个锤仔咧？咁、如果我哋知道 除咗锤仔仲有咩 齿轮啦，发现嗰一啲好似标嘅物体啦， 嗯， 即系计时嘅工具啦， 嗯， 咁呢啲嗱，因为我哋知道石头系六千几万年之前形成啊嘛， 嗯， 咁而家我哋人类即系猿人啊，都系讲二十几万至三十万年前， 嗯， 先开始出现噶嘛， 嗯， 咁嗰啲喺边度嚟咧？ 嗯 ，OK， 即类似系呢啲嘢啦。 听众已经 O 嘴啦，已经听到而家已经哇，原来你而家先到肉，好啦，我哋唞先，转个头。再继续 MJ 十三，好啦，咁啊，翻嚟 MJ 十三五，又系你哋节目主持卓飞，仍然喺度，仍然有我哋阿 Chris 喺度， 系大家好，诶，我仲喺度啊， 你仲喺度， 梗 系啦，咁仲有同。而咧，大家听众可能睇唔到，我哋仲有一位现场嘅听众喺度啦。咁佢就参观下啦，啫系嘛？ 系 好啦，咁啊嗱，正话休息之前咧，就讲过呢、這个叫做咩啊？正话休息前讲过， 其实讲啲石头啦， 石头 入边， 石头入边有个锤仔，有个齿轮，但系呢个咧、我哋卖关子先，唔讲住，我哋讲咗其他嘢先。 嗯 ，OK。 嗱，其实咧，我哋讲咁多石头啊嗰啲嘢咧，你有冇留意咧？我哋而家成日嗰啲古代建筑啊或者其他嘢咧， 嗯， 剩得翻俾我哋睇，其实都系石头建筑嚟。 系啊， 主要都系。 即系万里长城咁啊啲。 万里长城系啦，咁 希腊 嗰啲好似罗马斗兽场嗰啲系。其实石头咧系一样好 durable 嘅，即系好持久嘅嘢嚟嘅， 系。 经得起风浪， 嗯， 受得起风吹雨打嘅， 嗯，即系总之冇人理佢，到而家都仲屹立喺度啦。 系啊，所以其实古人嘅照系叻嘅，我觉得，因为而家我哋现代就多数用木啦、铁啦同埋石屎做建筑啦， 嗯， 但系嗰啲嘢你有冇留意？我哋而家啲大厦咧，成日用外墙维修咧，你嗰啲系讲紧二三十年楼啫嘛， 冇错啊， 已经霉霉烂烂嘅，政府叫你唔做，政府都要逼住你做嗰啲啦， 整 但系你有冇发觉我哋啲古代建筑系冇呢个问题？ 嗯， 嗱，你唔去搞佢，嗱，如果系木建筑咧，就有人搞嘅，不断咁维修嘅，好似我哋嘅故宫啊，或者之后嗰啲咧，咁、如果你政府或者当时嘅政权唔去搞佢咧，佢其实冇噶啦，好快会铸造或者冧咗。 系啊， 但系点解而家我哋唔用石头做建筑咧？ 嗯， 因为第一，石头系一样非常之难处理嘅嘢嚟嘅。 嗯， 嗱，如果我哋用石屎啊，用英泥去做咧，咁我哋整个揼个框，做个模，倒啲英泥落去， 灌浆落去就 系啦，灌浆落去，咁佢会形成我哋想要咩形状都得噶嘛。 冇错， 但系其实石头系唔得嘅，我哋真系揾石匠， 要砌， 系啦，揾石匠去砌啦。 吓， 咁同埋打磨啊。 嗯， 咁如果你啲石头嘅打磨咧，因为石头系由呢个叫做rock minerals 一啲 礦物 組成，咁每一個礦物個結晶咧，其實都係不規則嘅。 嗯， 咁如果我哋要打磨個石頭，要去到好平咧，其實嗰個打磨技術非常先進，先做到。 嗯， 咁即係話，如果好似我哋而家講翻金字塔， 嗯， 佢每一嚿石頭嗰個切面同下一個石頭個切面咧，係好夾嘅。 嗯， 咁其實係近代嘅打磨技術我哋先做到。 嗯，咁係咯，咁佢都係幾千年啫。 系啦，一般人咁嗱，好啦，我问翻你，咁金字塔系咩嚟噶？做咩嘅要嚟？ 四千几年啦，咁有啲人就话系陵墓啦，有啲就系话我哋信嗰啲就话系可能系一啲即系外星飞碟嘅加油站啦，即系类似加一个能 量。喂，我中意呢个 系咩？ 系啊， 即系嗱呢个冇考究嘅，即系有人咁讲嘅啫。 但系个问题系嗱，一般人都系觉得金字塔第一个我哋嘅感官就系人类起嘅， 嗯， 一般主流都咁讲啦。 多数 OK， 我哋唔去考究佢系咪人类起， 嗯， 但系你摆个时期咧就系话四千几至七千几年前， 嗯， 咁我哋有冇证据咧？ 嗱，佢哋就研究咧就系、是、研究 即系科学家嘅研究方法啦，即系虽然你都系科学家啦，咁但我知道你可能唔系好认同啦。嗱，科学家嘅研究方法就系话佢揾嗰啲石头上高可能有啲嗰啲青苔啊，或者啲植物啊，咁佢研究啊，因为石头本身佢做唔到嗰个叫做碳十四嘅化验噶嘛， 碳十四真系要讲讲。系，你讲埋先。 咁佢做唔到嗰个化验，所以唔知、那个嗱，但你知道嚿石头嘅年份就冇意思噶嘛？ 系， 即系嗰嚿石头摆咗喺度好多年， 一定系六星野文嚟， 系咪？但系佢攞嚿石头嚟起个金字塔咧， 几时 就可能系几千年前起嘅啫嘛？ 系， 即系佢哋嘅研究就咁讲啦，或者利用佢石头下低嗰啲植物啊，可能摘住啊，咁嗰啲植物去研究佢哋。用碳十四研究植物嗰、那个嗰、那个年龄啊， 系 就研究都系几千年前啊嘛， 系 嗱，你嘅语气好似唔系好正，好认同啦、 啊。因为其实喺科学界系有另外一啲嘅睇法同埋揾到嘅，即系地质学上面系揾到，因为佢最主要石头起噶嘛，咁同埋佢位处嘅地区咧，以前唔系沙漠嚟噶嘛，嗱呢个系好重要咁。因为我哋地质学有一样嘢叫做 reconstruction of surface environment， 即系从地表嘅结构去推敲翻以前发生过咩历史。咁即系头先我讲过啦，一个石头其实记录咗佢形成同埋地身处位置，同埋佢同其他石头中嘅结构咧，系讲到当时嘅环境噶嘛。好啦，以前金字塔系曾经俾大洪水冲过嘅。喺前面嘅即系大金字塔都讲紧，咁唔系之后嗰啲所谓嗰啲伪造科学，即系慢慢系嗰个，即系嗰啲人为嘅伪造金字塔嗰啲，我哋唔系讲嗰啲，即系嗰啲冧晒好多都，但系而家我哋讲嘅大金字塔同埋狮身面像嗰度咧，其实佢个底咧，我哋系揾到一啲大洪水冲刷嘅痕迹，同埋有啲叫做 glacial deposit，glacial deposit 就系一啲冰河时期会产生嘅一啲。水流纹喺金字塔底嘅，佢系存在嘅。咁嗰啲系，咁嗰啲叫做 alluvium 啊，即系啲水流冲刷嘅嘢啦。咁唔系一条河能够冲刷到嘅。咁佢嘅规模咧，系一定要去到由水变咗冰，里边再夹杂咗啲泥石，有一啲泥石流咧，咁样冲积而成嘅。咁佢经过一个长时间嘅冲积嘅，喺佢个金字塔底系存在嘅。 金字塔底 系啦，金字塔个 base 嗰度啊，系揾到呢啲嘅 alluvium 嘅痕迹嘅。咁但系我哋而家对上一次金，即系对上一次嘅 alluvium 系 from geyser， 即系由冰河时期产生嘅呢啲冰流现象咧、其实距离而家应该系48000年前。 咁你嘅意思系咪即系话金字塔系应该起于48000 之前？ 之前，但系会唔会有可能系佢冲完嗰个地下痕迹？ 唔系，佢因为喺金字塔啲石头被冲过，唔系本身佢嗰、那个。bedrock 即系唔系佢本身嘅基座本身嘅石头，而系金字塔嘅石头。 哦， 嗱，明唔明？ 唔系，咁有冇可能嗰、那个嗱？我再解释少少先，即系话，如果我原先嘅理解就系话，金字塔即系可能佢起喺个即系起喺个地面嗰度啦，系咪？咁如果地面有嗰啲叫做咩积或者咩流？ 冰河时期嘅 泥石流系啦，系啦，冰河时期嘅泥石流嘅痕迹啦， 系 咁我就话喂，会唔会佢冲完之后跟住先至起啊？咁都系4000几， 系啦，呢啲就有得拗嘅， 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佢本身佢下低嘅石 系， 而整体都系有咁样嘅现象嘅话， 系 咁即系话佢起嘅时候系经历过呢个冰河时期， 系啦，佢一定经历过冰河时期嘅，先会喺佢起佢嘅石头先会产生呢啲痕迹。 O.K. 系啦， 即系唔系话一两嚿有， 唔系一两嚿，整体佢都有嘅，都系揾到嘅。 O.K. 嗱，咁呢啲系俾主流科学界忽略，因为佢同佢而家揾到嘅所有历史证据咧嘅考古证据咧系唔吻合嘅。咁我哋地质当然叫 unconformity 啦，即系不整合啦。咁你话系嘅，因为佢哋要 fit 翻一个问题就系要由首先有人类。咁有人类先会有人为建筑噶，呢个系逻辑推敲嚟噶。 系啊， 咁而家我哋嘅有智慧人，咁佢哋而家都系10000年到啫。即系石器时代其实10000年之前先系开始噶嘛。但系嗰个时期啦，咁即系话所有嘢唔，所有人为建筑唔应该出现喺10000年之前。咁呢个本身嘅主流历史学嘅 个逻辑系咁， 个逻辑应该系咁推敲噶嘛。但系所以咧就呢一个发现咧，其实就被主流嘅考古学咧系忽略嘅。即系呢个地质学发现， 佢忽略系可能解释唔到， 因为解释唔到呢个。而家其他金字塔系揾唔到嘅，其他嗰啲有晒 里面有好多 即系最主要系冧咗嗰啲啊，同埋嗰啲有晒嗰啲公仔啊，同埋嗰啲记事啊，即系古埃及记事嗰啲咧，有晒壁画嗰啲。因为我哋知道大金字塔入边其实冇壁画噶嘛，冇其他任何符号噶嘛。咁唯独成其他有啲冧晒啲咧，就揾唔到呢啲水痕嘅。 你讲最大嗰个即系 Giza 嗰个金字塔咯， 因为我记得中文系咪 Giza。 whatever 都系译音嘅啫， 系啊，即系 Giza 嗰个系有呢个问题嘅，包括埋个狮身名座基座都系有呢个问题，即系话咧，如果从地质嚟睇咧，佢应该系四万八千年之前应该要存在，如果唔系佢冇办法经历到个冰河时期， 冇第二啲嘢可以做到噶啦，嗰啲痕迹 冇，除非你有人唔系去做，但系如果以现今嗱讲翻我哋啲现代科技啦，要做嗰啲自然嘅痕迹都系做唔到的，因为你系好经历一个好长时期水流冲刷，嗱，其实我哋都会有呢啲嘅体验，大家有去海滩嘅，你有冇发觉海滩嘅石头全部都圆形， 系好 smooth 噶嘛， 一定系咁噶嘛， 我成屋都系， 一定你咁好简单推敲就系水去冲刷一嚿石头，佢不断咁喺度滚动嘅时候，佢就会变圆形啊嘛， 冇错， 咁呢啲时期咧，其实你一嚿咁嘅鹅春石冲出嚟咧，其实要经过10万年。先会冲到而家我哋咁远，所以而家你见到个石头全部系好古老嘅，即系唔系话几百年或者几千年能够做到嘅嘢嚟嘅。 OK， 系啦，除非你人为去打磨啦， 系， 但系人为打磨因为太 perfect， 我哋睇得出嘅，即系我哋做地质会睇得出嘅， 系都系啊，我明白，即系就算你而家见到你海滩嗰啲石头，你都唔会幻想到系人为打磨啦，都唔会有人咁做啦， 系啦。 啊， 咁所以金字塔个基座被打磨呢样嘢咧，即 冇咩必要特登咁做啦，系咪先？ 系咯，咁而家我哋有地质学去睇嘅时候，就会睇到呢样嘢。 咁即系金字塔唔系现代人或者文明我哋嘅人起噶啦， 应该话唔系我哋呢一代人起咯。 OK， 即系我最多系唔系讲我哋而家呢一代嘅智慧啦。即系讲我哋过去一万年呢一个文明， 唔系呢个文明起啦。 吓，咁又可以 fit 到其他嘢啊嘛，如果 系 嘛， 系 吓，开始入题咯，终于， 我就呆咗，我听完就呆咗。好啦，咁你就讲呢个金字塔个嗰、那个年份咁紧要，咁你而家跟住落嚟系咪就想大耐先前嘅文明，定系想讲咩先？ 嗱，而家咁再讲多少石头，因为今日我最主要系讲石头可以带出乜嘢。嘅信息俾大家， 系， 即系我而家好兴讲信息噶嘛，咁其实石头都会有好多信息俾大家，系啦，咁大家有冇谂过，其实我哋而家嘅地，我哋本身咧，我行街揾到啲石头咧、其实来自外太空，有冇谂过先？ 哇，你又考起我，你啊 dead air 都成秒几， 因为一般人咧谂法咧，地球上面嘅石头。系属于地球嘅， 系啊， 即好似我第一节咁讲，系由啲岩浆自己咁样挤出嚟，咁样咁、样就会有噶啦。 系啦、 啊，咁干咗之后咧，嗰啲岩浆干咗之后咧，就一嚿石头啦。 系啦、 啊，咁佢系自发嘅、 啊， 地球自发出嚟嘅一啲岩石。 即系啲人理解好多石头都系熔岩咁样， 系啦、 啊，浮上面冻咗，咁就系啦、 啊。系啦、啊，咁但系咧，其实而家我哋地表咧，大约嗱最近一次都好耐噶啦。咁我喺海南岛做考察嗰阵时候咧、就。实质去揾一层嘢，咁嗰层嘢咧就喺6500万年前咧，就喺地球表面形成嘅。咁嗰层嘢咧就叫做中文叫雷公木啊， 雷公木， 雷公木。咁其实系啲黑色好似玻璃打烂咗嘅玻璃樽嘅一层嘢、或者有啲人叫 obsidian 或者叫 tactite 嘅嘢。咁咧佢系好似啲玻璃状嘅嘢啫。咁我喺海南岛见到就大约一寸厚嘅， 系咪黑黑地绿绿地 黑黑地绿绿地咁嘅？咁嗰啲其实全部都系外太空嘅陨石嚟嘅， 系咪就系嗰啲叫做咩捷克陨石嗰类咁嘅嘢？ 嗱，你中意点叫都得，你唔同叫法就唔同价钱嘅。 哦 ，OK， 即系绿色好似打烂咗个加士伯嘅玻璃， 系啦，冇错，深色玻璃樽，你见到啲流纹嘅，即系水流纹咁喺面头嘅，好光滑。 系咪就系嗰样嘢先？ 就系嗰样嘢。 所谓捷克陨石就系咁。 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 系咪？好似话马鞍山好多噶嘛？ 马鞍山都有，喂，马鞍山真系要讲，马鞍山其实系40亿年前嘅，即系马鞍山系有嚿石叫Buffett Formation， 咁嗰嚿石系40亿年前有啲谷石去揾到，其实香港唔后生噶啦，咁佢都好长远啦、不过嗰度另外一个题啦，咁我哋讲翻嗰嚿外星陨石先，咁其实我想讲咧就 即系佢铺满晒 全个地球 ，OK， 所以咧一啲都唔罕有。我是想讲呢一样嘢啫，其实 系好多铺头多得你唔少啊。 点解咧？点解？我要讲呢样嘢咧，就系因为 当年恐龙灭绝呢、 嗯、 其实其中一个虽然而家仲有争论啦，咁我唔理嗰啲争论啦，嗰啲生物学家争论。咁嗰层一寸厚，即系我行到都见到嗰层雷公木啦，或者叫恶斯人嘅嘢咧，就系铺满住成个地球嘅。咁佢系嚟自一次嘅陨石撞击、 嗯， 直接撞击咗落地球。咁、 嗯、 跟 好大范围嘅， 好大范围，跟住佢就粉碎同埋爆开。 系 一爆开嗰时候咧，佢碎片咧就铺满咗成个地球，所以周围都运到嘅。 OK， 系包括而家揾到嗱，远之我哋而家呢边睇啦，美国啦、俄罗斯啦、中国啦，咁嗰次我去睇就系可能因为近啦、方便啦吓，咁、 嗯、 我都睇到一寸厚嘅好厚嘅嘢，咁睇翻上面嘅地层同下边嘅地层咧，咁我用我哋嘅办法咧就分到下边嘅地层大约6500万年前，咁、嗯、就啱啱系侏罗纪完嗰时候， 嗯、 就啱啱系恐龙灭绝嗰时候，咁、 嗯、 咧里边咧嗰啲因为外星陨石一跌落嘅时候咧，佢高温融咗，咁一劈而咁打落地球咧，咁有啲外星陨石咧，佢就好彩啲，就可以慢慢凝结，嗯、慢慢凝结嗰阵时咧，佢就产生结晶，就会一粒粒啦。咁、 嗯、 有啲人就叫呢啲做 捷克陨 石啦，有啲人叫做 OK 天珠啦，珠有啲人叫做天降啦。 如果咁细声讲嘅，系人都 download 到嘅， 即系咧 唔甩噶你吓， 系好多嘅呢啲嘢，但系其实佢系咪咁罕有咧？就一啲都唔罕有。吓、 嗯， 即系我哋地球上面系充斥住好多外星。入嚟 嘅外边入嚟嘅 外边入嚟嘅嘢， 就以啲所谓捷克，所以点解真系叫捷克陨石就系、是、个原因，佢真系一啲喺外边喺外太空入嚟地球嘅嘢嚟。 系啦，咁、 okay? 你如果中意嘅，你苏联陨石都得。 嗯， 咁美国佢好多嗰啲坑咧、 嗯， 即系美国好多即系好多次咧，其实佢自己揾到好多嗰啲矿坑俾人俾、 嗯、 外星嘅陨石撞击嗰啲坑咧，嗰啲深坑咧、 嗯， 其实佢哋都揾到好多呢啲噶。咁、 嗯、 亦都好多商人去卖紧呢啲石头。 嗯， 咁呢个就系我想讲嘅信息。 嗯，OK， 系咪好神秘？你即系明嘅人就 冇错， 我想讲咩咯？ 系啦，自己走上马鞍山揾啦， 系啦。咁嗱、啊，即系除咗咁样之后咧，咁石头啦，咁跟住我哋仲有最出名嘅就系水晶啦。 水晶系啊， 系啦， 大部分又好贵啦。 其实水晶系咪有平有贵啊？ 我知道咧，好似一支原子笔咁大支嘅水晶都差唔多千几蚊支 一支。是不是真一支先？ 一支。 一支其实是难得的。 哦。 是咁水晶有什么功效？ 水晶的功效，我先前做的一些节目呢，就有人呢就说水晶就很有疗效的啦，即是很有能量啦。 嗯。 是不是？咁但是我先前就有讲过，有些风水的师傅啊，即是以前的节目师傅亦都讲过水晶就没什么用的。OK，但系咧、嗯，我哋理解即系中意神秘学嘅咧，就讲个玛雅啊，以前嗰啲古文 阿特兰提斯 都系啦，都系嗰啲咁嘅嘢咧，都系用阿特兰提斯啊，唔系玛雅，都系有用水晶系 as 一个能源嘅 source 嘅， 系 吓、啊，即系嘅能源嘅即系来源地啊，咁样啊。咁你想讲咩先？ 咁水晶其实咩咧？咁嗱，中意可以叫做水晶，咁好靓啦吓，有紫色啊、黄色咁嗰啲。咁其实纯正嘅水晶咧，其实就系石英。 石英 系啦，石英咁即系咩？石英钟、 石英表啊， 石英表啊。咁里边其实就系真系有粒石英嘅。 系。 咁我哋开中嘅叫做水晶。 系。 咁其实佢有咩特性咧？就系、是、其实佢本身只系一啲氧化石。 嗯。 即系一种金属，一种半导体嘅金属啦，氧化石。咁随大家都系。其实你见到咧喺嗰啲花岗石上面咧，一粒白色 都系啦， 嗰啲就系水晶嚟啦。 OK。 吓，咁其实随家都系。 系。 你会见到好多。咁佢有咩特性咧？佢一个特性就系话，如果嗰粒水晶你压佢嗰阵时候咧。 咩叫压佢？ 嗱，一粒水晶摆喺度，假设我有两只手咁样，咁样拍落去， 系 压鬼住佢，佢会放电嘅。 哦、oh,，really？ 呢、這个叫 piezo electric， 系水晶嘅特性嚟。 即系我哋随时试到嘅。 试到嘅。 咁 普通嘅普通中学物理实验室都做到嘅呢样嘢，系度到嘅嗰电 流。我冇乜心机读书嘅当时，咁我冇乜点做嘅呢个实验。即 系而家冇 乜拍落去会 feel 到啊？ 系压住佢。 哦，压住 佢。一定要受压力。 要好大嘅压力定点咧？ 嗱，越细嘅压力，佢放出嘅电流同埋佢频率咧就越细嘅。 嗯，正比 越大系成正比嘅。如果你越大力，咁佢个电流同埋个频率就越有改变啦。 嗯， 咁我哋就正正用佢呢一样嘢。 嗯， 相反如果我哋将嚿石英，我哋通电。 嗯， 通电佢会震嘅。 嗯， 嗱，记住系通电，水晶会产生频率。是通电啊，咁佢会震，咁佢嗰个频率咧就受你嘅电压影响嘅，你嘅电压唔同咧，佢个震嘅频率就会唔同，其实好稳定。 所以我可以用佢嚟计时咯。佢震几多下就等于一秒，咁呢个好准嘅。 哦 ，OK， 即系其实原理系咁啫。呢、 okay, 个叫撇数 electric 嘅现象啦。咁好啦，翻转头啦，咁我哋系咪好多人话水晶同你产生共鸣嘅？ 嗯， 嗱，我唔完全排除呢样嘢。 嗯， 因为水晶真系会震噶嘛。 嗱，我就系试过搵啲水晶摆喺只手心咁样， 系 你真系觉得有啲眯埋眼咧，你真系 feel 到啲撩下撩下咁样，热嘅手心会，咁就唔知系咪心理作用咧？ 但系头先我讲嘅系应该要通电佢先震。嗱，呢个系前提嚟嘅。我哋物理上面能够度到咧，就是、水晶如果通电嘅时候咧，佢系会震嘅。 OK， 或者如果水晶受压力嗰阵时候咧，佢系会产生微弱嘅电流同埋会有震动。 嗯， 呢个系知嘅。 嗯， 撇数热场我哋用紧嘅。 咁揾手揸住就冇呢啲嘢啊？ 如果我哋揾手揸住就冇嘅， 系 应该系咁嘅。 系 系啦，咁好啦。 咁你想讲咩咧？ 水晶有冇磁场咧 ？Suppose 系有，系冇啊？ 咁你一般人觉得水晶系有个磁场噶嘛？ 有个能量场啊？ 有个能量场啊嘛？咁其实咧，石英系介系构成香港先啦。构成花岗岩咧，五大元素之中系最普通嘅一种元素， 嗯、 即系话你任何行过街，你喺你个石屎路下边咧、 嗯， 其实都系花岗岩嚟嘅。咁、 嗯、 其实佢系大量嘅水晶喺度。系、 嗯、 啦，如果你佢对你有影响，你就几弊嘅其实。 嗯，成街都系， 成街都系。你每一日行街，你行过除咗将军澳啊，成个九龙半岛同香港半岛以北，全部都系花岗岩嚟嘅。个、 嗯、 底啊，全部都系花岗嚟。咁花岗岩本身有40%以上都系。石英， 石英 即是水晶， 水晶即是如果它是真的有能量影响到人的话呢， 整个香港都被影响到， 除了将军澳， 除了将军澳，将军澳不是的，是啊，所以 将军澳下低啲垃圾啫， 将军澳垃圾是一个很沉降啦，当然即是说呢，如果你说水晶真的对人有这么大影响呢，那其实没理由不影响我们本身的日常生活，香港 但会不会影响了我们不知道呢， 那香港人和外国人有没有分别呢？有啲感觉有㗎喎，真係。 点会冇分别啫，实有。 影响到你啲乜 态度都唔同啦。生活态度都唔同啦。 咁可能係喎，可能真係有呢个影响。 咪囉。 即係我带出嘅信息就话本身石英系唔存在磁场嘅。即係个水晶系唔存在磁场嘅。 嗯。 系冇呢样嘢嘅。 嗯。 同埋佢嘅电场一定要系通电嘅先会产生能量。 OK。 嗯。咁同埋一啲系好普通嘅嘢嚟嘅。 嗯。 咁我最后信息就系我唔系好明点解会 咁贵。 嗯。 系 啦，即系大家要谂谂， 呢、這个要呢、這个要考究一下，点解会咁贵咧？ 系噶呢样嘢， 同埋你会牵涉阴谋论嘅嘢噶啦。 嗱，因为你紫水晶就系爱情啊嘛， 系啊。 其实紫水晶只系话 唔系粉红晶先至， 粉红晶 系 其实喺地质上面一样嘅。 哦，系咩？ 都叫 amethyst 嘅。咁其实佢只系唔纯正嘅水晶啫嘛，佢有啲氯喺入边。 Okay.Okay. 在入面咁就会咁。 好啦，正话我哋略略赖过一个就係讲呢个水晶、就传闻就係呢个亚特兰提斯呢个神秘消失咗嘅大陆啊，即係呢个咁嘅文明啊，其中一个能源即係、就是、个 source。 如果你咁讲呢，即係返转头呢， 有可能 有可能嘅。因为只要佢受压呢係会放出电能嘅。 ok, 但係係度 度到嘅。 度到嘅。度到嘅。 而家我哋都度到嘅。其实喺工业上面应用都好多呢样嘢。 O、okay, K， 即系呢个唔系传闻，呢啲唔系传说嚟噶嘛。 亚特兰提斯系咪传说咧？我唔 comment。但系咧，佢呢一样嘢咧系有基本嘅科学根据嘅、 嗯。 即系地质同埋石头学嚟讲咧，佢系有基本嘅根据喺度。 嗯， 系啦。 O、okay、K， 但系佢能量系咪真系咁夸张咧？我就唔知道。 嗯， 或者我哋而家未知啦。 O K， 咁你最后都未答我。咁水晶本身有冇磁场？ 冇。 冇磁场， 冇嗱，乜嘢叫磁场先？头先我咪讲个南北极嘅， 系 我哋影响到指南针嗰啲，我都叫我嗰啲叫磁场啊。 系 你影响唔到指南针嗰啲，我唔觉得嗰啲叫磁场、啊。 O、okay、K， 因为唔准确呢个字眼。咁、 嗯、 如果我严谨啲去睇咧，磁场一定系影响到指南针嘅。 嗯， 同呢个磁石系有相互作用嘅。 嗯， 嗰、那个力场我哋先叫磁场。 嗯，水晶受压之后咧，会唔会影响到咧？ 冇，除非佢产生出嚟嘅电流。 O K， 佢就系有磁场嘅，你可以咁讲。 Okay. 但本身你如果你佢唔放电嘅时候，你就咁摆个水晶喺度咧，佢唔应该有磁场，亦都唔会有磁场嘅。 嗯， 系啦。 OK， 所以话水晶嘅磁场啊，好乱啊，或者影响到你嘅风水咁嗰啲，我就 未必系 唔系咁准确咯。我理解就唔系咁咯。 嗯 嗯 嗯嗯，咁可能印证到我先前有啲嘉宾讲嘅嘢啦。 即系话水晶其实帮唔到风水。 嗯，我觉得似咯， 似咯，似啲系又系讲呢样嘢， 咪咯，嗰啲人摆到成屋都系咁，又唔见佢发咗达， 反而我听过一啲 嗰间铺头啊，发咗达。 诶，嗰间铺头当然发咗达，好鬼似发添。即系当然我都听过一啲其他嘅古仔，就系摆到全屋水晶，咁啊跟住招致灵体嘅骚扰添，咁咁系咯。所以呢啲慎重考虑，我觉得大家真系。 O、okay, K， 好，嗱呢个我哋呢个节目系唔讲鬼， 唔讲鬼系，所以啲题外话 系啦。咁所以我哋呢个题外话唔讲咁样。O、okay, K， 好啦，咁啊嗱，讲完水晶啦， 系， 咁你系咪会讲呢、這个？一个由另一个消失嘅古文明咧， 玛雅， 嗯， 玛雅真系好死多嘢讲嘅。嗱，玛雅不能不提二零一二嘅，因为而家最近咧，我觉得个炒作咧，就系二零一二嘅， 系 啦， 世界都炒紧， 系啦。咁我又用石头去讲呢样嘢， 好啊， 系啦。头先我咪讲过有冰河时期嘅， 嗯， 嗱，其实冰河时期咧，根据喺即系地质学同埋个地球科学嚟讲咧，冰河时期嘅发生咧系有佢嘅规律嘅。是不断咁重复嘅、嗯。每一次冰河时期中间呢，我哋都发现有一啲文明出现嘅。 嗯。 无论系呢个人类文明又好，动物文明啊、嗯、动物一大堆我可能话就 唔生存、 啊。即系生存系突然间有一大堆繁荣嘅动物。就喺每次冰河时期出现嘅。系啦，就咁。而家我哋呢啲叫 interglacial period， 就系两次冰河时期中间个时期。咁呢通常系短暂啊，有五千零年至万零年嘅。咁、 嗯嗯、 但系咧，我哋根据我哋嘅考察咧，就是、之前几次嘅 repeat 咧，咁、 嗯、 大概都系五千八百几年。咁有个 cycle 咁样。咁、嗯、其实呢一个咧就同玛雅入边嗰个 Long Count Canada 讲嗰个 cycle 咧，五千几年个 cycle 咧，咁、 嗯、 系大约系吻合嘅。 嗯，嗱咩叫玛雅？玛雅有好多听众都知噶啦，有我又要照顾一下啲新听呢个卓飞嘅节目嘅听众啦。咩叫玛雅？大家知咧，一个消失咗嘅一个古代文明啦，嗯、即系佢哋以前会起到一啲金字塔，就唔系我哋而家喺埃及见到嗰啲尖顶嘅， 系 佢哋见到好似一级级楼梯嗰啲咁嘅金字塔， 上面有个台咁嘅， 有个台噶嗰啲好似祭台咁嘅嘢啦吓。咁啊，玛雅亦都有发明，即系佢哋有一啲嘅年历咧，有好多种唔同嘅日历嘅，佢哋嘅历法嘅。咁其中有一种历法咧，叫 long count， 即系一个叫长计历吓。长计历咧就可以好精确地推算到好多我哋近代嘅天文现象，例如即系早几十年前嘅咩九星连珠啊， 系啊，嗰啲佢哋有噶， 咩日食月食啊，全部佢哋已经计晒出嚟， 系啦， 即系唔知佢点计到啊，几咁多年前啊，唔知佢点计到，但系个日历去到最后一路计啦吓，计到去到最后咧，去到2012年12月22或者23号啦吓，即系大概系咁嘅日子。就完咗啦，即系冇得再计啦， 系啦，就冇得再计啦。 咁就所以因为呢一样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其中呢个原因咧，就全世界就喺度吹紧啦。2012年12月23号就世界末日啦，吓、啊、即系大戏都大家睇过啦吓，嗰套咁嘅 究竟二零一二年啦，唔好咁讲人哋套戏， 都大家睇过啦。咁所以变咗点解会有2012而家吹到咁行？大家讲紧2012年就世界末日咧，就系、是、其中一个说法就系呢个玛雅呢个计算出嚟。 系啦，咁点解我要讲呢、這个？亦都要楞到玛雅咧，就系佢呢一个文明计呢个五千几年咧，同埋佢有个传说，佢哋讲而家我哋地球咧系生活喺第五代嘅、第五个太阳纪嘅。咁、之前咧系经历咗四次嘅，咁佢经历咗四次太阳纪，照翻佢哋自己写低嗰啲年嘅 period 咧，嗰、那个 cycle 咧，就同我哋发现嘅冰河时期嗰、那个 period 咧系吻合嘅。 OK， 即系佢哋讲上一次文明嗰啲咧，就系两次冰河时期中间就出现咗文明。 OK， 但系而家我哋睇翻佢嘅历法咧，我哋如果咁讲咧，即系话我哋冰河时期系嚟紧嘅。而家 即系根据佢嘅历法去计， 系啦， 系嚟紧。咁你系因为 嗱，因为我哋喺地质或者科学上面咧，我哋唔知冰河时期点解会出现嘅。 OK， 应该系同啲天文现象或者地球本身嘅气候转变，气候转变受天文影响啦。 系， 咁我哋呢啲唔知嘅。但系如果我哋跟翻嗱，根据玛雅嘅现有历法，以前嗰啲系啱嘅时候，我哋 assume 假设佢将来嘅啱，即系话佢完咗2012之后咧，嗰段咧其实就啱啱完咗呢个 interglacial period 啦。跟住2012年之后就系冰河时期啊。如果根据佢呢个历法啦， 咁快 系啊。 就两年嘅啫， 好快噶咋？即根据佢系咁讲，就会系呢样嘢咯。 O、okay. K， 但系点解会有冰河时期？其实我哋唔知 道。嗯， 系啦。 即系呢个系科学上高，你未 好肯定知道冰河时期点解会嚟。 咁但系而家就讲紧可能，如果吻合翻嘅话，就系二零。 系啦，如果因为佢之前计四次都啱啊嘛。 我哋都揾到证据，佢计嗰啲啱啱嚟讲呢样嘢啊嘛。咁即系话我哋假设之后嘢啱。 佢哋所讲紧个太阳纪，即系都系一个名啫，其实都系讲紧一个文明。 系啦， 文明同文明中间嘅完结就系啱啱好冰河时期。 系啦， 咁即系话如果根据佢咁讲咧，我哋呢个文明嘅毁灭可能就系冰河时期啦。 系啦， 就会毁灭呢个文明啦。 系啦。冇错，因为呢个真系太吻合啊！佢之前计嘅嘢同我哋揾到嘅嘢，咁我哋如果佢之前啱，我哋假设佢之后嘅都啱啊。 系， 咁所以嗱，我哋唔知个机制点解会发生，但系佢就话咗俾我哋听， 咁即系快噶咯噃， 快嘅。 喂，唔好惊啊，唞下气先 ，take 个 break 先，转头翻嚟仲有第三 part MJ 十三，转头翻嚟。 I am listening to MJ 13. I am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Paula Harris from Boulder, Colorado, talking about exopolitics. All right, 翻翻嚟啦，最后一 part。呢一集嘅最后一 part 吓 ，MJ 十三，继续又系 Chris， 系卓飞好， 系继续喺度啊， 系 好啦，正话讲完一扎啦，咁去到呢一度，再最后呢一 part 其实仲啲料仲紧张， 呢一 part 咧我就想讲呢个南北极调转， 嗯吓，即系去到可能系2012嘅元凶啊，系嘛， 可能系嘅 吓， 即系如果我喺地质上面嚟讲，我会觉得有关系嘅， 嗯， 嗱，因为南北极调转咧，咁第一节讲过啦，咁其实地球嘅历史40几亿年历史咧、 嗯， 其实不断咁发生嘅，咁、嗯、我哋系记录到嘅， 嗯， 吓，咁佢嘅出现咧，其实都有个 pattern 嘅、嗯，即系有个规律嘅， 嗯， 咁系每一过一段时间咧，佢就会出现一次噶啦， 嗯， 咁呢个咧系相信同成个太阳系喺呢、嗯、个宇喺我哋银河系嘅位置系有关嘅。 嗯， 但系有冇一个好确实嘅研究咧？系冇嘅，因为你要拉埋啲天文学家同埋啲地质学家坐埋一齐咧、 嗯， 其实系难嘅。 嗯， 因为我知系难嘅。 嗯， 吓、啊、咁我哋地质有地质睇啦，天文有天文睇啦。咁、嗯、天文嘅留翻喺其他人讲啦。 O K。 咁喺地质方面咧，咁我哋知道咧，南北极调转嗰时佢会出现啲现象。南北极调转咧就唔系好似我哋见到罗盘或者罗庚 突然间 嗰啲针到揈下揈下咁，唔系咁嘅。 系。 咁佢嘅出现嗰时候咧。根据而家我哋用电脑嘅 simulation 咧，点解佢会出现南北极调转咧？就系同我哋嗰、那个地下边嘅岩浆流动嘅方向系有关系嘅。 嗯， 咁咧其实第一次讲过啦，中间就一嚿铁， 嗯， 地心中间有一嚿实心铁， 嗯， 咁嗰啲蛋白嘅地方咧、嗯，其实佢好似煲水咁嘅。不断咁喺度，好似 动 机咁喺度滚动嘅，系啦。咁佢滚动嘅形状同埋个流向咧，就同、是、我哋嘅磁场有关嘅。佢、嗯、每一次出现南北极调转嗰时候咧，佢嗰个流动咧，嗰啲地幔嘅流动咧，我叫做嗰啲岩浆流动咧，咁其实系会乱咗嘅。 嗯。 咁而家我哋探测到咧，地球成个磁场系变弱，但系我哋亦都喺用地震波嘅形式去探测。地球本身入面嘅地幔嘅流动咧，其实系同之前系有啲改变嘅， 嗯， 系乱咗嘅，啲位冇咁明显嘅。 佢慢咗系，其实系咪就系个地下嗰啲熔岩嘅流动开始慢咗落嚟，开始转另一个方向。 嗱，其实佢系好有规律咁，一个好似煲水咁样，啲水喺入边循环，即 系 好似我哋啲洗衣机咧， 洗衫我用就好似洗衣机咁一路揈， 一路咁揈紧，一路咁，其实系好规律嘅，应该系。 系啊， 当佢嗰啲规律出现咗变化， 即系个洗衣机停咗，转另一个 方向嗰时候，转嗰下咧，个情况就似啦。啲衫咧本来系好顺咁一个圆形围住中间系咁转紧，但系当你个洗衣机突然间喺另外一方向转嗰时候咧，啲衫咪揽埋一嚿，即系先再顺翻嘅。 系啊， 而家我哋嘅地球啊，就系出现紧啲衫揽埋一扎。嘅时候啦， 准备转个方向， 准备转方向嘅时候，咁会出现咩情况呢？就系、是、第一就系、是、地球嘅磁场，成个磁场会变弱啦， 系， 咁我哋嘅保护罩系变薄啦， 系， 咁跟住咧就会喺南北极系会出现次北极同次南极嘅，即系而家我哋嘅北极就知喺上面啦，我哋如果睇地图就喺上面啦，南极喺下边噶，咁好 distinct 嘅，我哋可以好清楚用指南针或者用我哋嘅仪器去度到嗰啲方向。 冇错，系啊。 咁咩叫次北极咧？就系话你去到某啲位嗰时候咧，嗰支 池北咧就出现一个同正北系出现一个夹角嘅。 嗯， 咁嗰啲位咧，而家我哋见到咧就系喺日本海， 嗯， 就系北边啦。咁南边咧就百慕达三个地带嗰边咧就出现一个次南极嘅。 嗯， 即系佢冇咁强，但系佢亦都系会引个磁力线咧去个嗰个位嘅。 嗯， 咁而家呢一个喺日本海嗰边咧，其实就喺北纬三十度嗰、那个嗰、那个地带。 哦，北纬三十度 系啦。 OK， 嗱，北纬三十度又有神秘嘢讲啦。 嗱，咁如果中意神秘嘢嘅听众或者嗰啲人士咧，就知道北纬三十度呢一笪地方咧，其实不断咁出现一啲神秘嘅事迹嘅。 系 嗱，如果讲最近咧，我哋中国啦，北纬三十度咧，其实嗰啲地方嗰啲山脉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传说中嗰啲得道成仙嗰啲仙人咧， 系 或者出现一啲类似嘅灵异现象嗰啲地方咧、嗯，就通常喺嗰一带嘅山脉嘅。 嗯， 你唔好叫我 name 嗰啲名出，我真系唔记得。 嗯， 地理我地质好，但我地理好弱嘅。 OK， 好嘅 ，OK。 咁系啦，北纬三十度嗰时候咧，而家就出现咗一个地磁嘅变化嘅。 嗯， 咁南边嗰边咧就系百慕达嗰边啦。 系， 咁而家我哋个电脑嘅 simulation 咧个模拟咧，就相信咧下一次个变化咧就会首先出现喺度，首先成个北极会移咗去日本海同埋百慕达，南极移咗百慕达三个地带嗰边，成个咁样移咗去嗰边嘅。 哇！ 而家我哋嘅北极南极就会消失嘅，池北同池南会消失，移咗嗰边，跟住咧就一路咁继续移到去赤道。喺当南北极喺赤道嗰时候咧，就会成个地球嘅磁场最弱啦。 跟住就慢慢落去， 跟住慢慢咧就会 shift 就南变北，北变南，咁慢慢腾腾腾腾翻。 嗱、okay, ，问多一次先，可能正话讲过呢、這个咁样嘅改变系要经历几十年噶嘛？ 系啦，几十年至几百年不等。 咁但系而家其实已经开始转咗， 转咗。 点解我哋好似度唔到咁咧？ 其实而家系度到， 而家系度到， 而家系度到，因为赤北同赤南嗰个磁场系好弱嘅。嗱，如果我哋喺香港咧。一般人啦，如果地质嘅人就会知啊，而家我哋嘅极北同磁北系两样嘢嚟嘅。 嗯， 极北系极地，而家插咗支旗，嗰度叫极北。 嗯， 但我哋磁北系不断咁变紧嘅。 嗯， 咁而家香港度到嗰个指南针嘅北咧，同你嗰个极北咧，其实系差 2.3 度嘅， 差好远噶啦噃。 系啊，差 2.3 度，已经差咗 2.3 度啊。咁而去到某啲地方，即系好似最近我喺澳洲翻嚟啊，澳洲嗰度个南极。同佢个磁南同嗰个极南咧，系差咗 4.7 度嘅。 嗯， 即系我去嗰个地方， 嗯， 即系澳洲中间沙漠地区咯。咁佢同个南极咧有夹角就四点几度啦，已经。咁去某一啲北欧地方咧，其实差咗12度嘅。 咁大啊？ 系啊，系好大噶啦。咁呢啲叫做 magnetic declination。咁其实咧喺政府嘅地政署嘅网页咧，每年佢都会公布香港嘅磁北同嗰个极北相差嘅角度嘅。其实每年佢都会公布嘅，咁、 嗯、 今年就 2.3 我记得， 之前就冇咁大嘅。 之前咧十几年前就度几嘅，我记得就度九咁嘅。 O K 吓，咁大家知个角度喺你好近距离就差好少啦。 系啦，但系我就系话，所以话争好远， 八千里咁你就已经支撑系好远嘅。 嗯， 系啦，咁其实嗰、那个。嗰、那个磁北系不断咁走紧，不断咁喐紧 嘅。嗱，呢个磁北，我想问多啲技术嘢吓，可能好低能问题啊。 嗯， 即系呢个磁北嘅改变，系咪其实就系讲紧个地球？嗱，而家个地球大家就好似幻想就系一粒鱼蛋，中间插咗支签喺度啦。 系啦， 咁你嗰粒鱼蛋就会围转住支签嚟个轴心嚟到转啊嘛。 系， 咁呢支签系讲紧系个磁北， 呢签同个磁北冇关系， 冇关系， 冇关系， 呢个系同个极北， 同个极北有啲关 系，有啲关 系。系啦 ，OK， 系啦。 OK， 咁 呢个去到好技术啦，因为你嗰支签同极北有个关系，其实佢都唔系极北嚟嘅， 嗯， 极北系人定嘅而家。 OK， 而家我哋用个测量咧系极北系人定嘅， 系 插咗喺度就唔喐噶啦， 系， 咁你成个北极喐咁另外一回事，嗰度就要有啲 adjustment 好多搞嘅。 OK， 即系我哋嘅 GPS 系统又要好多嘅修正啊，嗰啲系，总之嗰支签就系我哋物理现象见到嘅一个轴，嗰、 okay, 个自转轴 系。 自转轴因为有碎叉运动嘅， 系 咁嗰啲啊，亦都同嗰啲蚂蚁有啲关。不过唔系我嘅课题啦，呢、這个碎叉运动系一啲好神秘嘅嘢嚟嘅，同十二星嗰咩 New Age 啊 ，New Age 嘅咩双即系水瓶座啊、来临嗰啲系有关系嘅。 系 咁嗰个同极北系有个相互关系喺度嘅，但系嗰支签唔系极北。 嗯， 但系磁北另一样啦，纯粹讲个磁场嘅啫。 嗯， 磁场因为我哋磁场有南北极噶嘛。 嗯， 咁我哋知道个南北极好活跃咁喐紧嘅。 嗯， 系啦。咁但系我哋有兴趣，即系对于起码我有兴趣嘅地方咧，就系、是、佢南北极调转嘅时候咧，磁场系会变弱。 嗯， 而家我哋地球度到嘅磁场咧，系比100年前咧，而家系有历史记载以嚟咧最低点。 嗯， 个磁场强度 仲会再低， 仲会系继续低。 咁亦都其實我已經覺得係好低嘅啦，因為佢嘅單位係 Tesla， Leno Tesla， 咁而家係得翻5,000-58,000嘅 Leno Tesla，本身嘅基本市場係好低，咁以前咧係到90,000-100,000。 以前即系一百年前 ，OK。咁即系你讲紧而家呢个开始转变，或者呢个市场一路开始跌落去啦。 系， 就系近呢几十年嘅事。 系越嚟越快添，而家。 咁而家嗰个角度就去到呢个北纬三十度。 系啦，北纬三十度噶。 咁所以系咪可以引？系咪可以因为咁连楞到一啲北纬三十度所有发生咁多奇怪嘅事啊？ 我觉得有啲关系。 巴姆达三角、 巴姆达三角好多人都话同磁场有关系啦。咁而嗰度嘅磁场真系有问题啊嘛。咁而家一齐发现。 所以你啲飞机啊、船啊，去到嗰度嗰啲罗盘啊、指南针咪全部 唔系咁 work。因为佢太近嗰度嘅时候咧，佢嗰个南极同北极性咧系弱咗嘅，咁未必准嘅。呢个系真嘅。 OK， 系啦。咁我哋呢个系度到噶嘛。 嗯。 好啦，咁南北极调转呢个现象咧。我哋喺地质上面咧就知道同嗰个冰河时期咧，系应该有关系，但系个机制系点我哋唔知。逢亲南北极调转咧系有关系嘅，因为嗱而家头先我第一次讲过啦，所有石头入边其实佢都有基本嘅铁嘅成分，铁就系受磁场影响嘅， 系。 咁佢当佢仲系熔岩未变成铁之前咧，咁佢里边铁嘅分子嘅排列咧就系受当时嘅南北极嘅磁力线嘅方向影响排好咗噶啦。咁当你咁由石头变石，咁好短时间啫，几个钟头嘅事，咁佢已经形成一个壳啦。咁你经过咗年零两年，咁佢已经变成一个好硬嘅石啦。 冇错。 咁喺咁短嘅时间，喺地质时间里面佢好短嘅。咁佢变咗一嚿石，咁里面嘅磁、里面嘅铁嘅成分咧，就排好咗。咁你唔好谂一个石头，谂成座山。成座火山。咁佢里面你当成嚿铁咁睇，成嚿铁嘅南北极就排好咗啦。磁力线对齐。 如果突然间喐咧， 如果个磁力线喐咧，咁好似嚿小石咁啦。如果你攝石攝住一嚿鐵，你嚿攝石喐緊嘅時候咧，你嚿鐵係想喐嘅。 係。 咁即係話地球磁場改變嘅時候咧，成個地球所有嘅岩石咧都係想喐嘅， 就好唔穩定， 好唔穩定啦嗰時。 就可能而家導致每一日都有大大小小地震， 地震同埋火山活動係會變得頻繁嘅。咁呢個喺地質嘅歷史上面係睇到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可能會覺得嗰個地震密咗啦，近幾年。咁我哋嘅火山比较活跃啦， 活跃 就算呢几日我睇到新闻，不断有个火山咁爆。 印尼啊， 印尼嗰边有几个火山连续咁爆。 嗯， 咁佢嗰个火山活跃时期系密咗嘅。 嗯， 系啦，就系南北极调转嘅先兆。 嗯， 咁南北极调转可以好短嘅时间，我哋唔知。 嗱，你正话讲过咧，就话你嗰个经历佢一路转位啊，咁去到倒转要经历几十年啦。 系。 咁就而家就已经系移咗啫，但系就未话完全去到即系去到赤道就最弱，跟住再 flip 落去咁样噶嘛。咁但系如果正话引证你就系讲2012系，如果2012 系， 即系仲有两年，咁点会突然间嗰度行咗几十年，突然间几十年，突然间唰一声两年跌咗落去咧？ 嗱，我哋要知道咧最严重，即系我哋而家喺根据电脑模拟啊，即系做地磁研究啊，照 Melatic 嘅人咧。个电脑模拟嚟讲咧，其实影响得地球最严重嘅咧，就是磁场消失嗰下。 哦， 佢 flip 唔紧要啊 ，flip 咪咧 flip 咯。咁到最后，我哋如果佢好短时间一秒钟 flip 都唔紧要噶，因为我哋指南针南变北，北变南啫嘛。 系 冇嘢噶，支针都系咁指噶。其实你将嗰支南针写住叫北针噶嘛， 你游咗颜色， 游咗颜色啫嘛，你游翻转头咪得咯。其实冇影响嘅， 系 所有嘢可以用 adjustment 嘅办法去做翻嘅，冇问题。 反而佢变紧去到中间嗰下。 磁场消失嗰下维持几耐？呢、這个 最大镬， 最大镬。因为如果磁场消失嘅话咧，咁我哋地球系冇咗保护罩。 唔系，就算冇咗，唔系个保护罩，所有嘢都唔 function 噶啦。动物都差唔多噶啦。 嗱，动物会差唔多啦。咁地壳会变得唔稳定啦。地壳变得唔稳定啦。 潮汐涨退， 潮汐涨退唔稳定啦。咁而家就知道宇宙射线会变得好强烈啦。咁嗰时会唔会仲适合地球生存？即人类生存喺地球咧，或者动物生存喺地球咧？咁呢个系一个疑问嚟嘅。系啦。咁佢哋都系咁讲啊。咁通常都唔会讲话全部死晒嘅，大部分啦或者。 唔系咁，梗有啲剩翻嘅。 仲有啲剩翻嘅。 系佢冰河时期之后都仲有恐龙继续生存嘅。 系，因为我哋都相信每一次冰河时期中间咧，其实应该系有文明存在嘅。 哦 ，OK。 咁而家我哋见到嗰啲武大陆啊、月亮国嗰啲咧，其实如果对照翻历史地质历史嚟讲咧，佢应该系出现喺上一次冰河时期中间嘅间断层，即系嗰个 interglacial period 上一次啊，即系而家我哋叫做一个温暖期啦。上一次冰河时期之前仲有个温暖期噶嘛。咁而家我哋好多古文明啊等等等等嘅嘢咧，其实好吻合嘅。如果我哋信翻好似头先讲金字塔啦。即系四万八千年已经存在，但系四万八千年应该就系上一次冰河时期嘅之前嗰次温暖期嚟噶嘛？嗰次入边发生嘅啲嘢，咁即系话嗰时应该有啲文明咯。如果我哋咁样睇嘅话， 咁但系嗰啲都过唔到呢个冰河时期。 嗱，唔可以话过唔到、 啊，可能完咗冰河时期。 如果我讲得 weaving 啲，你容我讲得 weaving 啲。如果冰河时期有一班人。佢能够上翻少落去嘅，咁每次冰河时期，咁佢个科技会发展噶嘛？当我哋今次啦，咁突然间你讲一年后、两年后系冰河时期，大部分人死晒啦。你有啲比较有钱、有财、有势嘅 ，whatever， 或者你有能力嘅人，你可以上翻到落去嘅。你能够足以俾你有下一代咁样经历另外二万年嘅冰河时期。咁你但地球粮食唔够嘅，你但系仍然足以维持一小撮人嘅生存嘅。好啦。当下一次冰河期时期完结，咁佢文明继续发展，即系人类人口会再增加噶。好啦，咁你剩翻嗰啲文明，咪变咗下一个 interglacial period 嘅神咯。 但系玛雅讲系五个啫喎， 佢讲咗而家系第五个，之前发生过四个。 佢冇讲有第六噶喎， 佢冇讲有第六噶， 可能 唔知， 可能全部停噶咯。 嗱，可能全部停，可能佢已经嗱，如果你咁讲，可能佢已经知道今次，如果我哋嗰、那个。因为点解地球下面嗰啲岩浆嗰个流向会变咗我哋唔知道。同应该同地球同埋喺银河关系里面系有啲关系嘅。 係 咁我哋唔知嘅。咁可能天文学家会知啦。咁如果佢系咁样嘅时候呢，如果佢真系去到一个位会令到我哋嘅磁场会系消失好长时间嘅话。 係。 咁可能真系会冇晒啦。咁如果你有一个短时间嘅冰河时期又短嘅话，你应该有一班人可以继续生存到。 你而家咁样讲紧嗰啲短极嗰啲都几千年噶嘛，大佬啊！ 短极都几千年噶，唔系几日嘅事啦，当然。 咪咯， 系啊， 即系你唔系落几日雪噶嘛？你而家讲紧 系咁，但系咧，人类仍然系有即都系 simulation 咧，有能力有机会生存到嘅。但系如果你讲紧一个冰河时期二十万年咧，咁其实就难的， 差唔多吓， 系啦，就难嘅， 乜都冻死啊！ 系啦，乜都即系食物会冇咯，最主要系食物冇晒啫嘛。即系成个食物链上面最 top 层冇咗，咁你能够 survive 到嘅人，你靠乜嘢生存咧？你如果系十几二十万年，你剩翻嘅系咪足够你咁长嘅时间 survive 咧？就难嘅。即系呢个系真系有啲比较边缘嘅科学家做过一啲电脑 simulation 系咁样。咁呢大家会揾到。嗱，好啦，讲开古文明啦。咁古文明上面咧，可以提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出名嘅就系、是、一个古代核子反应堆。 系啦，嗱呢个我又先前又有听众听过，咁啊又叫我讲，咁我 有听众叫你讲过， 系啊， 系， 咁但系我无啦啦去边度揾嘢讲咧， 系， 咁我梗系要揾下嘉宾啦，咁啊唔打唔撞揾到你啦， 系啦，又讲石头啦，因为 系啦， 因为其实嗰个我自己都相信系一个古文明嘅遗迹嚟嘅， 系， 咁嗰度其实就喺非洲一个叫 Oklo 嘅地方。O K L O 系 奥克罗应该译做 O、okay、K 我唔知译名嚟嘅啫。咁佢里边咧就系、是、其实一啲油嘅矿场。咁其实佢出产由1940年代嗰时开始嘅。就供应而家我哋现有嘅核子发电厂。 冇错。 咁啊，法国同欧洲好多都系由嗰度出口一啲油元素去咯。嗱、但系油元素咧系有个半衰期嘅。半衰期其实就系一啲油嘅物质，佢当佢慢慢分裂。当佢成全球嘅分裂到一半嘅时候咧，就叫半衰期。咁每一样元素咧，即系每一样放射性元素，佢有半衰期嘅长短唔同嘅。咁有嘅半衰期大约七亿年，七亿年佢先会冇咗一半嘅放射。咁大约知得噶啦。咁其实话咧，即系话我哋度翻佢衰减咗几多。其实我哋就知啲有喺度几耐嘅。天然有个半衰期噶嘛。好啦，咁但系咧喺奥卢呢度出产嘅油咧，就有个奇怪现象。就当佢送即系提炼咗出嚟啦，跟住送到去核电厂嘅时候咧，佢哋嘅 operator 即系嗰啲核燃料公司，即系嗰啲发电厂咧，发现咗嗰啲油系曾经被用过， 曾经用过 系唔系天然咁发生咗衰变嘅。 呢个系佢物理学化学入边嘅 系物理系 研究数据出嚟， 数据出嚟，咁你纯度唔够，质量唔够，咁你一定要 campaign 嘅，大佬嚟俾钱买嗰啲嘢，但你嚟到原来系质量唔够嘅，因为佢曾经系唔系天然地半衰过，唔系天然地分裂过嘅，系人为地去令佢分裂过嘅。 嗯， 系啦，咁有乜嘢令到佢可以分裂呢？ 嗯， 咁其实系要高度集中嘅油。 嗯， 咁佢互相中间。唔好讲得太复杂啦，总之你要好高度集中，好浓，好浓度好高，唔系天然存在嘅，浓度要非常之高嘅有元素走埋一齐，佢先有机会去产生一个核裂变，天然地产生核裂变。但而家佢发现嗰个咧，嗰、那个半衰期或者佢 decay 咗嘅物质咧，系要人为去先会做到嘅，你天然存在唔会浓度咁高嘅，咁嗰度，但系咧嗰个睇翻嗰个地质层嘅资料咧，嗰度。距离而家存在咧，应该存在咗二十亿年嘅嗰个地层。 嗯，二十亿年 系啦， 咁即系二十亿年前 系有人为地去使用过嗰度嘅有元素。嗱、哦，咁你讲得离谱啲，可能唔系人嘅，咁你 系 有其他有智慧嘅物种去使用过都唔顶。 OK， 总之就唔系天然地， 唔系天然地去 储存咗喺度啦，系有人用过 ， 或者用完摆咗喺度， 用埋系啦，有啲系用完，有啲系核废料嚟嘅。佢哋归类为核废料嘅， 哇，咁犀利！ 系啦，咁而家佢剩翻嘅就系我哋嘅铀矿场咯，嗰度， 即系我哋而家就用紧人哋食剩嗰啲， 可以咁讲。 O K， 嗰度个矿场起码系咁，咁其实唔系一笪地方嘅，佢有十几个嘅矿场都发现咗呢一个问题， 但系平其他地方现揾到嘅咧就唔系咁样嘅。 嗱，应该话嗰度嗰一带咧都系出产铀元素丰富嘅地区嚟嘅，咁但系咧佢哋揾咗十几个 spot 咧，嗰啲铀都系被用过嘅，即系以而家嘅尺度睇就系、是、被人利用过嘅，系啦，咁有十几个 spot 喺嗰都系嗰一带嘅，咁但系嗰个地层资料咧就应该系二十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但系就冇话揾到啲其他啲咩， 冇 古灵精怪嘢， 冇，纯粹啲铀。纯 粹啲油系用过 嘅，系啦。 OK， 咁即系话， 即系唔系揾到一个古代遗迹，跟住有个核子反应炉咁嘅嘢。 唔系，佢纯粹一个矿场，咁里边啲油系被用过，系咁多。嗱，咁有啲网上我睇过，有啲网上唔到有咩发现核反应堆。咁其实嗰度严格嚟讲唔系一个反应堆，只系话发现到里边啲油俾人用过。 OK， 系啦。咁呢啲系咪古代文明咧？咁当然有争论啦，咁亦都有一啲比较保守嘅地质学家话，你唔可以抹杀嗰啲有过度集中，佢产生一个自己嘅天然核裂变，系去到个程度系去到人为咁高。 Okay. 但系普遍嘅研究有嘅人都认为，天然存在有个浓度唔可能咁高，因为提炼过先会咁高嘅。系啦，就系咁咯。 好啦，嗱，正话咧一路卖紧关子，就系讲一个锤仔同埋嗰个齿轮 系。 仲有十分钟，你肯讲未啫？ 嗱，好啦，其实应该系咁讲，锤仔同齿轮，我哋系日常生活嘅工具， 冇错啊，系啊， 应该系 最近系近代嘅嘢啦，齿轮都系近代嘅嘢啊， 齿轮应该比较近代，锤仔可能你又有石锤咁唔知，但系而家我讲咧就系一个金属锤，金属锤，咁佢埋咗， 肯定系 after 石器时代啦。 铁器时代啦，你最准啦，俾到你识用金属啊， 系啊， 系啦，咁系一个铁器时代啦。even 而家我都觉得我哋而家系铁器时代嘅，我哋咩都系金属噶嘛而家，系啦。咁发现咗有一个锤仔有埋病噶，就喺一个我冇记错，系英国一个矿坑入边发现。咁佢系出产应该系煤矿嚟嘅。咁嗰度佢因为煤矿其实都系混杂到好多石嘅，唔系煤，咁好多石。咁嗰啲沉积岩嚟嘅，咁嗰度个沉积嘅嗰个时期咧，就大约系嗱，我冇记错系八千万年前嘅，就沉积咗噶啦啲嘢，但系咧喺佢哋开厂期途中咧，就发现咗有一个病， 唔系啊嘛，即系掘掘下个煤矿入边有个病 喺度连埋嚿石出咗嚟，一个病 系埋咗嚿石入边， 佢系变咗石病。因为佢本身是木病嚟嘅，佢变咗石病，咁我哋化石多，开头就以为系一嚿木嘅化石，因为沉积岩可能系木嘅化石，但发现后来打开嚿石之后咧，发现有个锤仔头，但系当然佢系生晒手噶啦，即系 个锤仔头系金属， 金属嚟嘅，系铁嘅， 咪吓死人， 即系解释唔到啊，因为八千万年前嗰度嗰嚿石已经形成咗，吓，咁你系搵到个锤仔， 系 系啦，咁系如果以地质学我哋一惯常用嘅做法咧，就系你嗰个沉积年期，我哋可以估到，有古生物都估到， 系啊， 咁你被埋嗰个嗰啲嘢咧，一定系同一个时期， 系啊， 因为你石头系要好耐好耐先会凝结到，你啲沙堆埋一齐咧，要过几百万年最少，你先会有机会 压到变咗石头， 都未系好硬添。 OK， 你要再长啲时间先好硬。但系如果佢能够变到石咧，其实讲千万年，即系 用千万年嚟做单位嘅，咁你先会变到石。咁搵到嚿石头入边有个锤仔，呢个系问题啦。 咁、這个直头系 系啦，嗱 系遗传嚟， 遗传嚟嘅。其实喺考古学上面系一啲 side story 嚟嘅，因为解释唔到嘛，亦都冇人去正视呢个问题。Okay. 但呢啲就有嘅，摆咗喺度。咁其实网上面已经揾到呢啲资料嘅。 嗱，几蠢啊！我哋啲科学家有啲咁嘅嘢，但系唔去正视。 唔去正视。同一个矿场入边咧，亦都同一时期咧系揾到嗱，锤仔都系比较primitive， 即系一啲粗用 嘅嘢， 粗用嘅嘢啦， 即系石器时代。但系佢有铁啊嘛， 有铁啊嘛，你先难搞嘛，你木头都难。但系最令人费解咧就系话。亦都喺某个矿场上面，都系英国，我记得就系、是、发现到有齿轮喺啲石头边发， 曾经大嘅齿轮定系点？ 嗱，我记得我见到嗰张相，因为今日冇带上嚟嗰张相。 O、okay. K， 就系其唔系好大嘅，就好似而家我哋男装手表 系 咁大到嘅啫， 喺石头入边 喎，喺个石头入边嘅， 系金属、哦， 金属齿轮嚟嘅，清楚嘅，唔系。即系唔系可以睇啲鬼相咁？你估下，我估下，唔系嗰啲嘢嚟嘅。 即系唔系误解啊，或者咁啱你睇到几格， 唔会 你就当 系人见到嗰嚿嘢都知系齿轮。即系现代人会话嗰啲系齿轮。嗱，因为如果地质学上面嚟讲，嗰嚿一定唔系现代嘢。因为嚿石头好古老。所以一定唔系现代嘢。咁你摆咗一嚿嘢入边咧，我只可以话现代人睇嗰样嘢会话嗰样系齿轮，系咪比较准确啲咁样？ 咁犀利。 系啦，咁其实咧佢有结构嘅，唔系一个齿轮咁简单嘅。佢系有组件嘅， 哦，唔系一个齿轮， 唔系一个齿轮， 系齿轮搏齿轮嗰， 佢系有啲嘢有个组件嘅，咁个组件系相信系我哋而家现代角度睇咧，就应该系一啲计时用具嚟嘅， 咁 即系而家有啲人系咁讲啦 ，OK， 嗰啲你对比翻嗰啲齿轮个排列啊， 嗰啲比例、 那個、作用啊，类似而家嘅计时器 啦， 咁佢又好似个。类似可能钟表咁大咁嘅嘢， 系啦，咁我哋就觉得佢系一啲计时嘅组件咯。 咁我问你，你觉得系咩？点样食咗入去咧？你嘅谂法，以你一个超自然研究者嘅谂法， 嗱，我哋唔排除年份不讲，我哋排除年份。如果要做啲咁嘅嘢咧，就系话我哋而家行过河边，跌咗只表，跌咗个河边，河入边，我哋唔执，跟住咧，嗰啲河流冲击咧 ，Alluvium 啦，都系啲河流冲击啦。咁咧就不断咁将啲泥石咧，就堆咗喺你只表面。咁就一层一层咁搭上去。当佢够厚嗰阵时候咧，下边压力增大。咁佢就有机会经过啲地热啦，当然。咁就会煲下煲下，压下压下咧，咁佢就会变石头。 但系呢个唔系讲紧两三日或者两三年嘅事啊嘛。 系啊，九千万年噶。 九千万年啊嘛。 系啊，要过千万年先会有机会发生啲咁嘅嘢咯。咁即系话咧， 千万年前有人跌咗只表落去。 我唔理有冇人，即系话喺七千几八千万年前，有人喺嗰个地方跌咗个齿轮，嗰嚿嘢跌咗喺啲泥沙、泥石入边，跟住就埋咗喺度， 匪夷所思。 跟住喺几千万年之后，有另外一班人走去掘咗翻出嚟咯。 OK， 嗱，点解大家不能够正视呢个问题咧？其实我觉得应该正视嘅， 因为解释唔到， 因为你会。将 牵涉好大， 通宵到大，进化论会被推翻啦。 唔 啱噶嘛，你成个 sequence 唔啱，即系个次序唔啱噶嘛。咁你人类嘅历史，成个历史，咁人类系由几时开始发展，由经过石器时代。咁我而家个阿心存就系石器时代之前系猿人嚟噶嘛。咁应该系忽忽同马骝嘅近亲嚟噶嘛。唔应该系直立人嚟噶嘛。 系啊，咁都冇理由有齿轮啦。 唔应该嗰阵时唔应该有齿轮噶嘛。 系啊， 系咯，咁 亦都唔会有铁啦。 未识嘢练技术啦，咁唔应该有啲高浓度嘅铁俾你做到锤仔啦。因为你由一个raw material 变成工具系一个好大嘅 process。 嗱，而家讲俾啲听众听个感觉咧，即系可能有啲听众听完都唔知道我哋讲乜。但系我讲紧嘅就系话，你而家突然间开电视睇到套粤语长片，你见到阿曹达华拎住个 卫星电话咁解。 系啦，类似咁啦。 不过你讲一个差别更加大， 只系话个时间上面唔吻合啫。 嗯， 即系只系啲时期唔吻合啫。但系呢啲系可以发生嘅。就算你而家跌到跌咗啲嘢落坑渠，如果个坑渠系永远都唔会再俾人搞嘅，咁坑渠泥不停咁堆咧，你嗰嚿嘢喺若干年之后， 但系你而家冇可能系千几万年前之前有个齿轮啊嘛。 你而家咁样讲，即系话千几万年前冇可能有呢个文明啫。但系如果我哋呢一个 如果有呢个文明咧， 系啦，如果我哋呢个阿森纯系我哋抹咗呢个假设去， 系 咁你八千几万年之前系有文明嘅， 系 咁所有嘢都得噶。 OK。但系呢个就科学家唔肯证实咯， 唔肯去用呢一个角度去睇呢件事咯。 OK， 应该咁。咁当有人提出，咁亦都嗱，咁亦都要讲翻啲反面嘅资料。有人提出嗰个锤仔同嗰个齿轮咧，就系、是、大约佢应该讲八十年前。咁、因为嗰个矿坑 operate 咗好多年噶啦。咁、又当年有人跌咗落去。 嗯， 即系啲锤仔系啲近代锤仔形状嘅嘢啦。 咁、又冇可能 有人跌咗落去 变咗石噶， 跟住又变咗石。咁你都要解釋佢變咗石先得㗎， 即係唔係佢就算連嚿木變石都唔係幾十年可以出現到嘅事 啊？係啊，咁呢啲係我覺得有啲牽強嘅揀去解一件事咯， 圓兜兜㗎嘛。 係啦，但係我哋客觀啲嚟睇，我成個 process 即係成個由埋藏咗喺啲泥入面嘅一啲遠古遺跡、或者遠古嘅痕跡，我哋唔否定遠古係有文明。咁、如果我哋從呢一個方向去睇咧、我覺得係會更加闊嘅。咁即係话我哋要睇返啲远古文明系点囉。即係返到最后你即係我哋好鍾意讲啲咩阿拉提斯呀玛雅文明系咪存在，其实佢哋讲緊玛雅文明都唔好耐，都系讲緊一万年之内嘅事。 係。 但而家我啲石头系讲緊过千万年前，七千万年前，八千万年前。 嗯。 系即係其实对应返应该系玛雅讲嘅好多前，即係 好多个 太阳纪之前嘅嘢。係啦。咁其实嗰时已经有，咁嗰啲嘢点解遗传唔到落嚟俾我哋咧？咁其实地质上面其实个解释就好简单，因为你所有地壳变动咧，我哋所成个地壳咧系不断咁被 recycle 嘅。 嗯， 我哋个地壳咧由海底嘅壳咧就会插咗入我哋地面嘅壳，一定系咁噶啦，不断咁插入去嘅。 嗯， 一度咁插入去嗰时候咧，佢就喺下面溶咗，跟住再由地由海中间咁样上翻嚟嘅。 嗯， 咁样系不断咁重复嘅，即系话如果你留喺地表嘅嘢咧，系好有机会咧系会被食入地底，溶咗，重新变翻石头嘅。咁所以咧，如果系太远古嘅嘢咧，能够剩翻喺地表咧系难嘅。 OK， 哇，第二集已经咁样啊！ 讲神秘同古文明嗰个 MJ 十三， 系咯，即系爆到离晒谱。OK， 嗱，佢嘅时间差唔多啦。咁但系我知阿 Chris 特登喺澳洲即系做嘢呢轮，成日都要飞飞嚟飞去啦。 系啊，系。 咁你翻嚟啊，会唔会再上嚟咧？ 如果搵到嘢讲嘅，会冇问题。 唔会冇嘢讲咯，我觉得。OK， 有啲听众可能都听过啦。先前有啲讲紧可能易经啊、2012啊咁样，之前阿 Chris 都。喺我另外一个节目嗰度都做过一个嘉宾啦，咁所以今次佢又讲一啲我哋都完全唔知嘅嘢，咁就首先多谢 Chris 啦， 好唔该， 多谢你上嚟临急临忙上嚟帮手做咗呢集，我都估唔到咁犀利， 我都觉得好犀利， 系咯， 系 ，OK， 好啦，咁时间差唔多，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又会有呢个 MJ 13仍然有卓飞喺度，咁搵到新嘅拍档未咧？我未知吓。到时听下，不过下集咧你要听，因为系讲一个外星故事，外星人同地球人接触故事。 好期待， 故事就唔系你平时听得咁和平嘅故事嚟。 嗯 ，OK， 咁好啦，咁下集 MJ 13下个星期一准时再送俾大家，系咁，拜拜， 拜拜。